我覺得冇呢個風險。 我覺得冇呢個 issue， 即係我會照出街食飯，我冇呢個問題。 承辦單位不是外判商， 英文有什麼特別？是不是 contract？ 我英文不知道，承辦單位呢？ 那我照寫 contract。 那可不可以定義一下承辦單位？ 你寫 contract 不行。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 ，林伯，7:38 做完呢一个嘅 D100 嘅大市派呢个暖饭喺呢个即系货柜工人吓，货柜码头工人，琴日啊同今日都天气都相当差吓，今日咧即系越嚟越差添啊，咁啊期望佢哋诶撑住啦吓，不过头先咧一路如果你有听咧。观台啊，你啲以前啲老友啊，阿黄佩珊，你有冇留意头先佢讲呢个新闻天地？佢话佢个男拍档个名系咩？ 叫咩名？ 你冇，可能好多人都可能未必听得到。我突然揸车翻嚟一路听咧。今日系我同呢个李锦鸿主持呢个新闻天地。 李锦鸿 系佢用佢讲李锦鸿啊，真系啊，我听到我听到就系啦啊，我以为。我以为李锦鸿过翻观台吓，咁啊曾几何时系李锦鸿啊？即系咁啊 D100 咧，李锦鸿就做晏昼嘅节目吓，咁呢个咧 公民世界 7:39吓，呢个当系一个即系梦醒时分，人哋读错名。不过咧嗱，而家真系唔系唔慌唔梦醒时分啊！揭开今日啲报纸咧，都是两大主题啦，继续系咪啊？天灾以及人祸啊，咁啊都唔好讲诶，货柜码头呢一个人祸剥削先啦。净系再揭下即系国际嘅版体下北韩呢个傻佬。随时揿一揿掣。 喂，你领导嚟噶，喂，你傻佬你真系。 随时揿一揿掣，我觉得佢真系傻傻地嘅。我觉得一个人咧，作为一个领导咧，自己啲人民冇饭食，佢都要搞核弹。搞核事，咁呢啲人仲唔系傻？呢啲系魔鬼化身，你问我就吓，全世界末日， 佢都系向我哋强国学习啫。 唉，我哋强 不要父子，只要核子。 但系我哋强国咧，我相信都即系共产党咧，就好多时候我哋中国人过去嘅历史一样，怀柔政策去到外国咧。一定是懷柔的，即是不会乱咁打人的。即这个是即我想共产党呢即是闩埋门打仔的。最兴的。但是北韩这些傻佬呢就硬是靠这些东西来扬威。 现在虚张声势你又信 不是的。你这些东西呢什么叫做擦枪走火啫林伯。即有些东西呢我们是要真的不要以为即系我哋都要警醒一下，即系俾啲压力佢又好，或者系我哋自己都要。不过当然咧，你话冇得警醒，一揿到，可能你一擘大眼已经冇咗啦呢个世界。唔出奇嘅吓，因为大家而家咧，美国佬今日都开始转口风啦，即系佢都要准备啦，咁你就知道英国都系啦，英国政府而家话准备用1000亿英镑。千亿啊，大佬，嚟去准备，即系英国都话要用核武嚟去防御啦。咁你就知道咧，全世界系走向自我灭亡。唉，咁所以咧，揭开新闻咧，阿林伯其实真系好心伤。香港人咧，面对呢咁嘅天灾人祸，同埋跟住自己嘅政制发展冇乜前景。正如今日明报啊，叶建文写心死啊，就占领中环就最大杀伤力。多个人心死呢是好心伤嘅不过呢心 咁你留低香港就唔好心死啦真係啊。 咁但係你都好难嚟去控制自己嘅情绪。 不过呢争取自由民主啊捍卫香港核心价值不能死心。 啊但係嗱我问你啦咁你驚唔驚今日苹果嘅头条啊内地防疫大乱跟住影到喺湖州嗰间穿着全套保护装备嘅人拖住病人喺地下拖住真係。佢唔係揾嘅 病床地躲著遺體經醫院大堂離開。不過這個醫院大堂我猜這可能是深夜沒有人，但是 穿着全套装备，好像董太那样，有可能有人有手机拍到这些照片。但是你对一个死者、一个病人的遗体都相当不尊重，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处理遗体，当然国内对生人都不尊重，对死人可能求求其其。但是 你這些都要穿著保護裝備，那些遺體是不是即是表示可能會有一些疫情，可能會傳染，你拖著地下，地下整個地下要清潔，要1比99，會不會呢？這個就是很難搞。不過 看到蘋果的頭條和東方頭條，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後日起每份7元，東方和蘋果在頭條我們就看到加價，現在很久沒加價了，是不是？阿林伯，信報加了8元，信報就不是，我不當它是一份，即是它都 半主流，因為他不是全面性，但自從他逆了主之後，你看到他在港文除了財經的消息以外，是努力做很多事，包括消費的版面和內容方面豐富了。明報未加，星島未加，大公文匯都應該未加，但東方蘋果、太陽、東方蘋果都是 文匯頭條是一個廣告，很漂亮的一個標，內頁就是H7N9再殺兩人，死得人多。其實都是主流的報紙，星島、蘋果、東方、明報都是用H7N9的，是大公他自己在撥火，因為工聯會的 維穩，他的名字是撥火，但我也是撥火，他很明顯是想撥火，這個稍後我們當然可以講到，究竟工聯會和職工盟之間在這些問題上大家的取態 以及怎麽收貨，今天最奇怪的就是《申報》的頭條，是甚麼？頭條是200人參與用2100安全套富二代方堂派對，這個真是奇怪。經濟當然繼續有講地，就是講地皮頻流標， 20000公應未達標，上年度批出土地僅可約見約 1.6萬火，波波頭痕，怎麽交功課呢？去哪裡跑山，去哪裡找些地方呢？幾份免費報紙，AM730，AM730就用勞資刮船失敗，勞資談判告吹。爽報就說談判未開始便散場， 工潮膠著，頭條內地推介禽流感三寶，抗流感三寶，港人盲腸板藍根，板藍根是一些即溶劑，你喝過？不要亂喝，今天報紙提醒我們不要亂用，一定要找專家， 中醫師提出警告，說內地江蘇衛生廳日前公布針對H7N9 N9 的治療方案，當中聲稱板藍根的沖劑就是可以預防到的，但是就被這個網民就質疑這個是一個藥廠賣廣告。香港中醫師公會的會長關之就提醒市民了，治療方案是制定給當地中醫師看的，一般市民亂服中药包括这个板蓝根中药， 这些我估计都是西医的即一些意识形态啦， 不过这个都是阿妈是女人的啦， 通常都真的不太喜欢中药的， 不当服用呢就会令人呢反而呢个抵抗力转差，容易呢就被这个病毒侵击，呼吁市民有病呢梗系睇医生啦，唔好谂自己买药食， 冇错， 呢啲系咪都系照顾到自己嘅专业嘅利益？ 我又睇下你有冇啲咩印象啊？你估一日啊？即系平均咧，即系一日香港咧系执到几多只即系雀仔嘅尸体？ 十零廿只啦，系嘛？有冇咁多啊？ 过去三日，渔农署发言人透露，共执咗115只雀尸，即系平均一日咧33×9=324，即系大概30多只， 咁差唔多啦吓，几廿只 咁啊，即系所以大家 不 过 呢啲系佢哋官方数字啫，有啲可能系吓好心嘅市民吓自己经已清理咗都唔定，系咪？ 唔系好， 唔好立乱斗啊！真系， 系啊，真系而家唔敢立乱执啦，因为咧。即系明报呢个报道咧，亦都整咗张相，渔农处咧真系即系个个着数，好似阿董太咁啊，装束走去执呢啲雀尸嘅大佬， 点啊着得雍容华贵咁嘅样啊！ 唉，即系不过话时话，要同阿董太虽然话食政治意见不同，董太有病，瘦咗好多吓，同佢祈祷，真系因为都瘦咗几个码，啲人话见到最近，你得啦。呢、這个唔系执到执紧雀尸呢个，你就成个样子就睇唔到啦，系嘛？着晒所有嘅， 咁你要讲清楚，着嘅 防护衣物啊嘛，咪当着到好似当年董太咁咯，系嘛？即系咁洗手洗手洗手。不过话时话咧，香港人确实十年过去咗，我哋都真系要得闲，我哋咪 D100咪有啲。有張單張係介紹我哋要即係我哋人要我哋香港人。 我哋當日喺呢個係旺角街頭做呢個係直播嘅時候，咪派咗一次咯。 喂，叫同事攞兩份入嚟俾我哋啊，再讀一讀裏面啲，即係裏面有好多細緻嘅。 哇，仲要咁讀啊？ Point、 大班老闆吩咐咗話要上網咯，上 Facebook 其實我又唔會逐點讀啦，不過咧都要提一下嘅。我唔知道有冇一點係呢一樣啦。我最記得咧，啲專家提我哋咧，沖廁所啊，阿林 要冚住啊嘛， 係啊，即係因為沖廁所嗰嘢咧，嗰啲細菌非常 喂，講真喎，自從十年前知道呢樣咁嘅秘訣之後咧，我就到而家都咁做啊。 但係唔係好多人咁做啊嘛， 唔得嘅喎，真 係有啲人 因為你知道啦。呢个系我哋香港嘅系呢个厕所唔系个个都有窗嘅， 系 咁同埋咧系你知啊地方嘅浅窄啊，当你啲牙刷啊毛巾啊嗰啲摆喺附近嘅时候咧，系真系 嗰啲啦， 好得人惊啊真系啊！ 所以咧即系有啲嘅即系动作，譬如洗手洗几耐啊，唱 Happy Birthday 啊，洗晒啲手指啦嗰啲啊，甚至有啲人唔洗手添啦，你话系咪啊？啲公即系你见到有啲 好 人 惊啊！真系 我 喺中环吓， 唉， 以为喺中环翻工啲人有啲文化，有啲吓，有啲公德心啊！真系啊！ 最惨你见到咧，有时有啲酒楼啊，着住大即系做紧大厨嗰啲厨房做嗰啲，佢洗手你先得人惊。我真系见过有一个跟住俾人哋喝住佢，真系打交咁滞啊！喺呢个大 打交喂， 喺呢个大 港铁有场打交啊吓， 唉，真系唔好讲过住啊！即系俾人喝住嗰个厨房，即系师傅啦吓，嗰时喂洗唔洗手关你咩事啊？喂大佬，我话咩唔关我哋事啊？ 兜巴声 嘅 啫呢个嘢， 系啊，咁 如果遇到咁咧，即系即刻叫佢经理。 咁我估个。嗰、那个投诉者一定㗎啦，咁所以我估个嗰个啊， 咁如果你系嗰个经理，你会点做咧？ 咁梗系喂，梗系叫佢，如果真系俾人咁投诉，你梗系要洗手啦，唔洗手真系即系警告佢啦。 你真系太过柔弱， 即刻抄啊！咁 即刻停职。 扣人工，即刻人工，好嘢好嘢，我哋果然係台長，坐正啲先，我驚你啱即刻停我即扣我人工，我頭先有洗手間，我有洗手㗎，我腳腳都洗埋啊，我腳都洗埋啊，喂，我準時開工㗎啦，係嘛，我洗咗手洗咗腳㗎，我頭都洗埋啊，今朝你冇扣我人工啊，放低個標先嗱，你問我幾點鐘翻嚟？ 有時我發我這個標跟那個鐘不對，不過當然看那個，我們應該以天文台的為準，那你那是應該的，立刻扣他人工停他，只不過因為你都要，他有沒有洗手呢，當然這個很個人，但是個人，是我還沒說完，大哥，你為什麼你今天這麼燥呢，這一排 這個是甘燥，我說雖然是個人，如果落過去葵涌六號碼頭外邊，我落了去了，那你就會覺得真的香港，那次你不得閒， 我頂你去，我頂了你很久，你不來，我大哥，真的覺得是慘無人道，真的，你見到今天這樣的天氣，更加要 我剛剛想說,10年前,我們的沙士報告,其中有一個很重點,就是香港的官不敢接觸國內一些敏感的疫情。 現在你這六個蘋果報道就一樣樣，不涉疫情爆發，免政治敏感，你以為現在這樣，10年前不敢，現在更加不敢，很簡單，林伯已經早提了他了，那就叫我們世衛珍姐出馬，這麼簡單，珍姐現在在做這個，心哥經常叫那些叫做什麼，那些叫前哨雞， 前哨雞胗，他現在天天在吃雞，等你告訴你這些雞可以，天天吃不同種類來的雞，美國、加拿大、上海、廣東、安徽，有炸雞、有什麼雞、有什麼雞煲，有一隻口水雞，很辣的，我第一次吃，我想著 口水雞，是不是真的？有水雞，不過是有種叫口水雞，是不是真的？有水雞，那麼以為找水煮的，當日有些口龍痛，想著好啊，吃些清清地，你都吃過鹽洗食，辣到媽媽都不認得， 證明富都不是吃家，不是吃家，你見我這麼身形，你知道我對食都是一般，飽肚就可以了。說回這裡，你猜這些專家現在夠膽上去，連上去問一下有沒有爆發，根據蘋果這個報導，他們都免得 專家小組到內地主要了解病人發病的情況、用藥和使用人工肺等肺部的肺，輔助呼吸等問題，不涉及政治敏感如疫情爆發這些問題，以免觸動國家高層的神經，尤其是衛生部剛改組為國家衛生生育計劃委員會主任李斌， 並非港府高層相熟的官員，這些呢，阿林伯，10年如一日，你問我，因為始終香港在一國兩制上面那些全部都是大老爺，誰敢動？你敢不敢問？敢問，待會大老爺主你米，跟CY亮說這些人不懂做，亂說，然後亂將疫情隨時說你洩漏國家機密，所以我覺得你信不信？我問你阿林伯，你的估計，這個真的沒有 沒有絕對答案，上海、安徽、江蘇、浙江的疫情，你信不信就這樣是國內透露的那麼多就是那麼多？ 你知不知道呢？不知道，你不知道才行。我不是考你的，我都不知道，我不敢考你。湖州，我們立即找，湖州是蘋果上得去的，我估計是這幾個省，位於杭州市的浙江大學，在杭州出現 新疫情的湖州市浙江省，湖州市浙江省，湖州市，湖州醫院稱屍體會傳染，就是咯，屍體會傳染，但是你就地這樣拖，這個就是我們很擔心國內這些處理遺體的情形和方法是很不專業。 亦都不人道，已經不特止了，本身是醫生的立法會員郭家麒對記者表示，他說因為他發覺原來醫院寫這個H7N9寫了N7H9，郭家麒就說這些寫錯標籤，等於是嚴女輝說 是不是戴他口罩戴口罩好一點呢？好像是出入法庭那樣，是不是？喂，出入醫院那樣，說回這個H7N9，我記起有一個，不過同事指就夠鐘，我們183、138，我們今天鄭家富和林伯一起大班就休息，我們新聞之後繼續談。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8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内地一日内确诊多5宗H7N9禽流感病例，上海4宗，浙江1宗。上海4名新增患者中2人死亡，全国累计14宗确诊个案，5人死亡。至今上海有6人确诊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 4人死亡。另外2名留医的患者中，1名4岁儿童病情轻微，正是康复。市卫生当局表示，其中1名死者的密切接触者中，有1人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喉咙不适等症状，已经被隔离治疗。欧洲委员会同意向中国入口的陶瓷厨房用具征收惩罚性关税， 指中国多间公司存在倾销，打击欧洲本土产品，但是税率大幅减少，由原先建议的高达13.1%降到去介乎13.1%，至到13.6%。欧洲的陶瓷业界欢迎裁决，但是指出税率不足以弥补损失，裁决将在下月中实行，一般执行5年。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陶瓷出口市场，前年的贸易额超过7亿欧元。阿根廷连日暴雨，死亡人数增加到59人，20多人失踪，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日，当地已经停雨。 洪水亦都开始退却，但是面对卫生问题，很多灾民都没有干净的食水。卫生部长说已经成立四间流动医院，当局又提供肝炎疫苗注射，又会喷洒灭蚊剂，防止登革热滋生。他又呼吁各界提供人道援助。有志愿机构向灾民派发粮食和物资，灾区有暴徒抢掠，居民自行架设路障，保持社区的治安。官员说将会派遣400多名军警维持秩序。一名女士在元朗被的士司机打劫，警方正通缉一名年约40岁男的士司机。凌晨3点左右，33岁的女事主在元朗登上一架的士，驶到去朗河路港头村。司机声称坏车，要求事主落车帮忙，但是他在落车后被人用拳脚袭击和打劫。他被劫走一个价值6500元的手袋之后，司机驾车往坳头方向逃去。事主报警，他颈部受伤，拒绝送院。体育消息，欧霸杯8强首回合，英超车路士主场3-1击败鲁宾卡山，射手费兰杜托利斯梅开二度。热刺主场2-2逼和巴素利，但是纽卡素作客1-3不敌奔菲加。费伦巴治主场2-0击退拉素。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606点，升5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25点，升6点。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并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今早的雷雨为新界北部和南丫岛带来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雷雨，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到上午9点，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4月5号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朝早又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睇返港岛区先啱，港岛告示打到盖呢少少车龙呢，严格嚟讲都唔算係㗎啦，排返去广告牌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分钟就畅顺嘅，咁住西区江龙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未见车龙出现。係呀，都话好多人攞埋今日假又放好多啲㗎啦嘛，係咪呀。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呢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呢个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分钟都係畅通嗰隻㗎。走去新界区睇睇两条隧道啦，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只係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啊，讲开嗰啲咁报纸内容啊，今日报纸有段提提你㗎，就係、是、哎呀厉害啦，公务员入职试今日起报名啊，係啦，政府综合招聘考试同埋呢个基本法测试呢将于6月8号同埋15号就举行，有意应征呢个学位或者专业程度的公务员职位的人士呢，可由今日起开始报名。唉，眼见而家个689的政府呢班垃圾真係呕心啦。喂，各位年轻人啊，或者中年人老年人点都好啦，靠你哋㗎啦。唉，唔知会唔会问你，喂，全港目前最靓仔最威风嘅係边位呢？唉，你即刻搭 689, 可能即刻入职都唔定㗎。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 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强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30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00-10:00 听风者陈玉欣与民情思华 上午10:00-12:00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Take up Venus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吴孟静 中午12:00-14:00 对冲人生路 下午2:00-4:00 好玩星期天 下午4:00-6:00 旅游玩家 6:00-9:00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呢、這个我觉得冇呢个 issue， 即系我会照出街食饭，我冇呢个问题。 承办单位唔系外判商， 咁英文有乜分别？系咪 contract？ 我英文唔知喎，得承办单位咧， 咁我照写 contract。 咁可唔可以定义下？ 唔得，你写 contract 唔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林伯、喂头先我哋咪讲呢即係我一对证有两份报纸啊呢、這个真係要澄清喎同大家、我都唔知边个啱喎即係要搵啲渔农处嘅人渔护处人嚟讲讲明报呢就话就呢几日三日執到115隻雀屍啊明報的報導呢就話與平日檢獲數目相若因為4月1號、2號、3號分別檢獲了37隻、41隻、37隻於是乎就得出的結果呢就是110這個的115隻啦加埋咪就與平日檢獲的數目相若但是蘋果呢啱啱我睇到他说过去三日执了同样数目一样啦 ,115 只雀丝靠去年同期63只多月八成。喂嗱呢一个呢就正正就是 再 个报纸 去年咩月边月份 他说同期即是说去去年的呢几个月啦我估就 是就去年呢几个月加埋呢就63只。咁佢就话呢因为咁呢就是多咗几多呢咪多咗八成囉因为多咗呢个52只嘛。 所以我哋话呢嗰个係数目字呢特别统计数字係可以攞嚟玩。 可以攞嚟玩嘅。不过呢 不过呢个意图都系呢 係啦。 提出一个呢警惕作用嘅啫。 唔係咁你信边你睇完明报同埋、苹果。 係。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喺个社会上面执到115嘅雀丝。明报就话就用平日檢獲數目相約即是說呢是一排的平日都百幾隻的三日裡面即是每日就40隻到啦但是原來去年的這個平日呢是10多隻的這 樣 是不是有分別呢這個呢你問我們真的要我覺得我們最好就 找下漁護處講解一下，問他拿個資料，如果他不肯接受訪問呢，你都要問他究竟他明報這個說平日檢目數目相約是這半年裡面的檢目，這半年是不是比去年的半年多了很多呢？如果是，我們就要小心一點了，是不是林伯？因為呢上海批發市場那些白鴿都帶有 H7N9 禽流感病毒嘛，是不 是？我昨天聽新聞、看新聞或者今早看報紙，就是只有兩個消息，我覺得是很重要。一，我們知道了是有增加了這些死亡的數字。第二，我們現在知道呢，就是國家都承認了是这个源头是来自白鴿，是啦，这两个很清楚。 那白鴿就即是既然是这样，你知道如果啲雀丝会不会在白鴿里面传了就过来，然后如果香港人就即是不小心咁樣好似，當然佢哋唔會立亂攞啦，亦都唔會攞去煮嚟食添啦。不過呢啲屍體都會有帶病毒㗎嘛。個問題就喺呢度。咁所以呢，我覺得兩份報紙呢，我梗係傾向信，如果你蘋果寫得到話靠去年同期63隻，佢有數字出嚟㗎嘛。同期三個月裏面就63隻，即係每一個月平均係21隻。同你呢一个明报想讲115只，同你平日检目嘅税目相嘅就系平日，就系呢几半年里边嘅所谓平日，甚至呢几个星期嘅平日。咁呢个就真系由学你话斋啲数目系会有误导咯，系嘛？你明报咁样写，即系 最好咧。我哋咧就应该去睇翻咧，上网睇翻咧，政府新闻处有冇发过稿先？ 叫同事揾下啦。 如果政府新闻处发嗰个稿咧，就系明报引述嗰个咧，证明咧政府系有意玩弄数字咧，系去淡化呢件事。 咁但系苹果嘅记者就一定系走去揾到问到，原来旧年嘅同期呢、這个即系同去年同期比较系有科学性同埋系有需要嘅。你唔系同你而家嘅平时，喂大佬而家 high 嘢啦嘛，喂而家都 high 嘢，你就冇乜嘢啊？呢几日都系咁多啊，咁啊淡化咗佢，学你话斋唔得噶嘛，所以咧。大家真係要高度警覺啦！我開頭淨係睇咗明報咧，都以為似乎都冇嚴重到啊！咁但係如果係同舊年同期上升咗八成咧，兼且上海批發市場白鴿已經證明帶有 H7N9 咧，嗱咁大家就真係要好小心。 係啦，嗱，係咪？我哋啊睇到今日咧係《南華早報》同埋呢個《信報》大班都有文章發表嘅嚇。係咁啊，《信報》嗰篇嘅標題咁樣嘅，十年人事幾翻身。特区政府无能抗疫， 系 咁咧，佢系连萧伯纳嘅名言都引出嚟啦。 唔犀利 喺结论嘅时候，佢咁讲：，假如历史不断重演，意外永远出现，那么人对吸取教训肯定十分无能。 咁人通常系咁嘅，你睇翻即系人类嘅历史，真系历史系不停咁重演。即係戰爭又係其中一個歷史不斷重演啦。人為咗權力，為咗鬥爭，為咗即係爭名奪利，真係呢個用自己嘅國家嘅人民作為賭注同埋炮艇，咁樣嚟去即係去為自己啊，甚至嚟去呢個嘅確立地位。咁呢啲都係人性嘅即係本惡嘅。你睇翻一陣間，我哋講嘅貨櫃碼頭一樣啫嘛。即系点解啊？即系人系越嚟越贪念咧。即系你财团都系咁啫嘛，一年要比一年赚得多。于是乎有好多人打嚟我哋呢度十级自由风，同埋今日苹果又访问一啲嘢，过去十几年系做货柜码头。嗰阵时一嘈啊，即刻就换外判商啊，大佬使谂啊，因为你刻薄啊嘛。而家哈，你一嘈啊，唔系换外判商，系炒你。是不俾你做啊！咁你已经发觉社会上系已经系变咗啦。 大班咧就收到啲可靠嘅消息来源， 系嘛？ 就话根本上咧，呢个和王集团咧就有意咧喺呢个系加速全面自动化。 即系今日星岛有一篇报道啦，即系用呢个北美嘅嘅经验。咁讲真的，亦都即系呢个自动化可能系一个趋势。 系嗱，呢个就系我撞口挂，我问我话点解我哋香港嘅货柜码头嘅现代化 做些不做些那大班就喝住我，喂，千祈不要啊，这样会令到很多工人失业。 这样又是真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坦白说，即是好像我们 由工业革命开始都是这样， 一定是的，你譬如很简单，你日日的人搭隧道巴或者开车过隧道，为什么隧道还要有人收钱？我们那时候立法会都拗了很久，政府的隧道。 不是，我又觉得你是要提供一个方便给市民的。 所以现在 我一定要那个 Octo2 的吗？ 所以现在开始。 你要是给多些选择我，除了 Octo2 之外，我还有其他选择。 现在开始有。 我待遇钱不得的。 现在开始就是。 我待遇其他方法过海不得的。八达通为什么不过得海的？ 明白明 白。没理由的嘛，是吧？ 现在开始呢，不是有八达通就说。 但講開八達通我又要罵了，就係點解停車場淨係八達通同埋呢個信用卡呢？現金唔得嘅， 嚇 唔收現金，點解咧？我真係唔明啊！現金唔係貨幣嚟嘅， 真係儲咗好多嚇，即係果然係即係老馬有火嚇。咁啊，當然係咁啊，八達通呢個亦都係我哋咁多年嚟喺度講緊啦。嗰陣時點解即係好多嘢就俾曬八達通啦？係咪？即係你。咪标你都系啦，点解咪标净系八达通嚟？而家连税银你都唔入得啦，拗过嚟嘅呢啲。不过咧，好即系 都系你当年咧，身为呢个立法会嘅交通事委员会， 想话我做得 不 好啫。咁我咪 即系 我咪 你守尾门啊嘛， 我咪退下来坐你隔篱咯。而家嚟呢个堆填区咯，系咪啊？既然做得咁差咯，系咪啊？既然你都觉得。唉，无能为力， 被贬到呢个堆填区嘅边区边除， 我唔会觉得呢个系被贬啊！呢度咧能够同你同台喺度分析时事，简直系细佬我啊！即系一生嘅荣幸啊！啊，一早就听你老马有火。 好虚伪啊！呢说话 唔系咁唔系咁噶啦，人就系咪？不过咧，讲翻嗱，所以同事尽快唔该，真系揾揾余户处吓，佢唔肯接受访问佢嘅事。不过你话俾佢听，高永文咧，前晚先接受我哋访问，但系佢哋唔好即系喺度玩埋啲官僚，即系呢个数目，我哋净系攞个数字啫，啱唔啱啊？林伯，呢个数字其实好重要吓，因为即系白鸽会唔会？因为咁样传播禽流感俾其他嘅雀鸟，跟住令到香港吓鸡啊、鸭啊等等。咁另外一个课题，当然就系应唔应该停止输入呢个冰鲜家禽啦，谂法。我啊觉得咧，不嬲都系宜紧不宜松。吓呢啲嘢一有啊，喂大佬食诶事少啦，呢啲嘢唔好贪食啦。大家就应该要考虑啦。嗱，啲议员开始当然啊。即系各界嘅吓，即系揾啲系医学界嘅。咁而家啲啊，东方揾咗边个？揾咗郭家麒。郭家麒就话咧，港府应马上跟进农业部最新检测结果。如果验出大病病毒嘅鸽子属食用鸽而非野鸽，本港有需要考虑暂停入口内地嘅冰鲜家禽。嗱，我觉得咧，讲真的，有理冇理咧，喺呢段时间。风头火势咧，即刻就停入咧，都冇乜所谓啊！吓，咁啊，同时咧就即系政府嘅新闻稿咧，就不幸咧就冇呢个数字嘅，冇执到死鸽嘅，佢只系话即系啲即系讲翻防护中心里边佢嘅信息吓，究竟同埋国内一啲患者嘅信息，咁所以咧。是要再问的，因为这个数字很明显呢，就是两份报章的记者个别自己去问的。 又讲翻我以前记者的运作啦，以前呢我在报纸做记者的时候，我们呢那个年代真的没有现在那么进步啦。我们呢就要呢，那时候我在英文府报做记者的时候呢，就要用文字就向这个当值的新闻主任呢就查询。我准备呢希望呢几个题目有答案。咁嗰、时候咧，我哋系唔知几时有答案翻嚟噶， 吓 直至到有啦，咁啊通知你。咁当然啦，你等得不耐烦就可以再催促佢嘅咁样嘅。咁、就系当年啦，你讲紧几十年前嘅， 系嘛 啊嗰个模式。咁当然啦，而家咧应该系吓可以用电邮啊，用其他方式可以更加快脆啊，可以攞到资料。 东方咧佢就冇个数字，不过佢咧就访问咗啲途人。嗱呢个系值得同大家即系讲一讲。佢话咧，东方咧个记者啊，琴日朝头早咧，亦都有市民喺深水埗后巷同薄扶林嘅行人路咧，分别发现一只野鸽同埋两只 鵪鶉， 嗯， 是不是鵪鶉？我估计是的尸体。警方接报后到到现场，用胶盘就盖住这个着尸，及后由渔护处人员检走。有深水埗梁姓啊，姓梁的清洁工表示，每周都见到有死雀，上月初更在一天内发现十几只雀尸。 嗯， 即是他这样说，即是说呢严重了咯，想法 是 不是啊？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啦。即是如果你屋企有啲白鴿嘅啊米田共嘅積啊嗰啲咁咧，你唔好求其就叫自己又或者揾工人咧就徒手咁啊走去抹，抹完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即係唔好以為呢啲咧係小事，啊、即係呢、這個即係因為啲鴿咧你知啊，即係白鴿最興嗰啲叫咩話？古代。飞鸽传书啊，飞好多里噶嘛，大佬，即系几千里佢都飞得噶嘛。咁你谂下呢啲咁样嘅传播呢个病毒，真系可能就好快就喺香港咁蔓延嘅话咧，呢个就好危险。所以我 咁我哋应唔应该养啊喂鸽嘅咧？系喺呢个公众地方。 你仲有喂鸽嘅唔系嘛？我你冇啦。 电影嘅片段喂。哇！吴宇森嗰啲电影一定有夹嘅，同埋咧吓，有啲爱情片一定系有呢个好浪漫嘅画面咧，就喺个公园度啊，吓攞啲咁嘅面包屑啊，就喂下啲白鸽啊咁样吓。 禽流感之后咧，都香港人都唔会咁做噶啦，系咪啊？即系仲够胆喂白鸽？冇噶啦， 拉唔拉嘅啫？咁样 拉唔拉啊？ 系啦， 法例 有冇拉过嘅咧？ 又冇吓，要拉嘅咧， 系唔准 嘅 吓。 咁但系就好少人拉嘅，不过就即系嗱，我睇完如果系咁咧，即系一份苹果、东方同明报咧，你问我咧，嗱，明报我唔知佢有啲乜嘢。如果嗱新闻公布冇咁写啊，咁明报点解会咁样写咧？你系咪因为凉粉报系咪想话？ 唔系啦， 头 先我都介 绍 过啦， 一 个咧就系我哋揸住呢份叫做新闻公告啊通稿嚟嘅，即系大家编辑可以自由选择。但系如果个别报馆嘅记者或者系编辑咧，吩咐记者自己去提问咧，咁个答案只要提供俾嗰个查询嘅报馆嘅。 唔系个问题就系你、我以为就新闻公告有写啊，咁你先你自己再演绎啫。 系 佢新闻公告冇啊，佢净系讲话再接获上海三宗人类即系感染流感 H7N9 嘅病例通报啫嘛。不过当然咧，可能即系究竟佢呢个渔护处有冇另外一个新闻公告执咗几多死雀咧？嗱呢、這个就要再追问。但系无论点都好。我唔希望明报因为好似国内嘅疫情唔好俾人哋觉得好混乱、又或者好得人驚、而系写一啲嘅字眼呢一句嘅啫其实就系、与平日检获数目相约呢一句嗱、你作为一份叫做知识分子嘅报章、叫做中产嘅报章呢啲呢学校最多人睇明报、如果你平日检获数目相约我话你错就错唔晒。咩叫平日呢 是 咪但点解你又唔寫如果东方同苹果所引述有街坊睇到多咗好多隻苹果直情话过去去年同期得63隻而家115隻你就要讲㗎嘛。啱啱啱。即係我唔想见到成日就报喜不报忧中国人点解咁鍾意系咁你香港唔应该系咁。唔好累死呢种文化累死好多人嘅。即係你喂天灾唔系人祸㗎嘛。但如果你天灾你用人嚟去冚而令到好多人唔知掉以轻心、而更加本来可以救得返人就死咁你咪做个帮凶。 哇你好似指桑骂槐喎你好似唔系闹紧明报喎。你好似闹緊呢内地嗰啲啊知掌握呢啲啊 我 闹 咗好耐啦 单位下。 十年前我已经闹㗎喇喎唔系指桑骂槐对唔住我系摆明居马闹佢哋喎。呢啲系唔合理㗎。点解即系你諗下好简单国内好多嘢都系咁㗎。所有嘢都系冚住报喜，连通州火车即系大家前后撞啊，佢都要快脆脆冚埋佢，跟住而家你知唔知咩原因撞啊？冇人知，冇人会问，因为冇人识问，因为所有嘢嗰卡车直情喺嗰度拥埋佢，狗都敢死嘅，即系咁你就知道咧，当年沙士都系咁啫嘛。所有嘢冚到实一实香港人冇人知道国内啲人更加唔知道于是乎大家就要煲醋又抢板蓝根点解要咁样对自己嘅国民呢唔系你嘅错嚟㗎嘛啲天灾嚟㗎嘛大佬 不是你的錯都是這樣如果你的錯就更得人害怕這就是共產政權令到我們擔心的地方你明報是不是就是想這樣呢明報真的變得很厲害就以這一句我就已經可以跟劉俊彤劉俊彤如果聽你打進來跟我說為什麼你用這一句問問記者你又打算撩人家辯論你又打算撩人家辯論劉俊彤這些 只是夜晚洗澡收兩欣英電話就聽大哥他在沖花灑電話濕了你知不知道一聽說一直聽的時候不過梁振英要給錢他買過一艘新的你知不信今天你笑話繼續說不是笑話這是傳聞我們傳聞還未求證過 我想引述的就是今天蘋果的A2版 這個真是權威消息著名國際醫學雜誌自然Nature分析 H7N9 病毒是由三種來自鳥類的禽流感病毒 經過基因的洗牌變種而成病毒可侵襲人體肺部深處的細胞就好像新型冠狀病毒 專家說H7N9病毒可令人肺部嚴重受損 之後多種器官 衰竭而死亡真是不怕既然如此你都說三種鳥類病毒大家你今天如果一早起床神運好上班好見到有死者或者你走過那裡一向都有不過這一陣子又多了的話你都可以打來1831138究竟是不是香港最近真的多了呢 蘋果對還是明報對我們當然不只是靠你們我們都要去問政府漁護處最好蘋果既然有個63這個數字過去同期就沒理由作我相信蘋果不會大膽作新聞小巴蘭大班休息是好的因為我又再看同一段報道就這樣說 H7N9病毒不是像其他病毒那樣感染人的鼻和喉嚨後 容易透過咳嗽打噴嗽的時候就傳播黑黏打一個黑黏你大巴經常咳嗽休息一下多多休息當然我們每個人如果還有大家真的要習慣戴口罩 這件事是真的像我們直播室阿珍姐一樣因為她叫阿珍陳鳳富珍的契妹她昨晚吃了很多隻雞所以現在就開始要戴口罩特別集體運輸的時候特別搭火車港鐵一定戴口罩保障自己也是保護他人大家這個公民教育一起做起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不错，暂时都是畅通那只的。至于加士那里向油麻地上桥位依然都是车多铺满一阵。走去新界区看看思瑞出返九龙，现时排返去瑞丰花园。至于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分钟排返去小沥源㗎。哎，讲返大陆嗰啲咩 H7N9 禽流感病毒，喂真係几恐怖㗎。咪再睇返大陆嘅处理同埋应变手法仲更加恐怖。哎，病人遗体就随地拖啦。流感嘅标本样板就写错啦。哎呀喂，会唔会有新病毒，我哋香港政府都唔知呀，可能大陆啱都唔顶㗎喎，你知啦，佢最鍾意左冚右冚㗎嘛。但冇错啦，大陆就係咁牙烟㗎啦。你攞中港车牌呀，或者国内驾驶执照真係 你啲香港人唔使上去㗎。点解佢上面有个替身帮你㗎，係啊，验血验尿做埋心电图一条龙服务啊，只此一家必无分店，只此一家即係国家个家，哎冇错，大陆字做到㗎呢啲啊。好啦，咁天气方面呢，现时温度21度。相对湿度咧 98%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25至60，属于轻微至到偏高，路边监测站咧就50至85，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又颇大噶，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的。咁展望明日初时呢仍然都有雷雨的。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的。咁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好像说温度更加低一点冻一点。咁各位出门口着返件衫留意啦。好，揸紧车亦都谨记的。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B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B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B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爱国呢，你系要讲真话，做实事，有公义。 B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10:00，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00到下午1:00， 开心快活人。 下午1:00到3:00， 前因后果。 下午3:00到4:30， 喂食麻辣素。 下午4:30到黄昏6:00，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00到晚上8:00， 十级自由风。 晚上8:00到10:00，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10:00到凌晨12:00，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B 一百还声于民。 如果我覺得沒有這個這個 issue， 即我會照出街吃飯，我沒有這個問題。 承辦單位不是外判商。 那英文有什麼分別？是不是 contract？ 我英文不知道，承辦單位呢？ 那我照寫 contract。 那可不可以定義一下承辦單位？ 你寫 contract 不行。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林伯啊，喂， 8:35， 头先咧，我哋咪话执咗啲雀仔咧， 系 啊，即系雀丝咧。不过有一样嘢，当然即系都要同大家继续讲埋嘅，即系执咗之后咧，就渔护处就会走去睇下，验下有冇禽流感啦，系咪？咁但系因为禽流感嘅检验咧，同而家个 H7N9是不同的，是不是 ?H7N9 不是那么容易化验的，因为它现在呢 现在未有个快速的。 没的。所以就算渔护处说执到的115只，没一只是对禽流感情这个的阳性都好呢，不是表示他们未必没有 H7N9。不过渔护处在明报的追问之下呢，他的明报都写得即係清楚，就話漁護處表示，而家已有雀絲 H7 嘅禽流感測試，但需時會靠測試 H5 場，H5N1 嗰個啦。咁又指以往雀絲多數只係感染 H5， 咁於是乎嘅即係背後嘅意思係咩啊？即係話咧，執到嗰啲死咗咁多，比平時死多80%嘅雀絲咧，有冇可能係有 H7N9 嘅？即系呢个嘅流感咧， 未查到， 未查到咯，系咪啊？咁所以咧，林伯，我哋真系要呼吁大家要小心啲，系咪？喂，讲翻头先咧，湖州嗰个病人遗体咧，原来咧我哋影嗰幅相咧，苹果，原来即系佢拖嗰个遗体出去嘅时候咧，嗰啲嘅医护人员咧，即系。 那個表述不斷地叫喊遺體會傳染國語怎麼說你又不行，你又不白，我白聽不白打不懂得說的，我們這些人懂得聽的，你就知道這班人穿著一路邊拖著遺體邊叫遺體會傳染，然後叫病人家屬退開，所以你看到方圓二三十尺都沒有人在那邊，都要個個迴避，大哥這樣你好心你都不在大堂做這樣的事，很多醫院都是在後面，你上黑箱車或者打包也好，你都沒理由在正正大堂，你會傳染整個大堂。我聽過一個故事，我不知道真還是假，現在可能未必是那麼離譜，不過呢，曾几何时大陆的医院有些人说在医院里面有牛杂卖，你听过没有，医院牛杂鱼蛋，接着说你的烂天，那些是牛啊还是人呢，你猜，现在是早餐时分，麻烦你，一间医院可以里面有牛杂猪皮卖的话，即是开档，不是普通的，是canteen那些，你会觉得 这些医院，国内13亿人，我们当然明白，有些地方可能真的会落后一些，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国家强国，你现在有钱，人民最重要就是安定生活，要和谐，你不只是政治和谐，现在对付防疫。 内地是否大乱呢？你有没有在国内这一排翻过去呢？你有些什么观察呢？大家都可以打来讲。喂，内地官员又难得这么坦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不好像我们香港这样，忙到不打电话来电台回应，他的说法就是这样，这位应急中心的主任冯子健，前日在北京表示，内地和国外尚没有针对H7N9的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展开疫苗的研究。 日本方面表示已经开始准备相关的疫苗研究，而这个研究原来需要6至8个月，但这个病离差很急，是会死人的。你刚才一开始说国内的官员开始坦白，懂得说真话，不过前提是原来 人家都沒有他才說，如果人家有自己沒有，那當然是暗春。我當然希望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真正如果你認為你愛你的國民，如果一個愛國的人或者領導人，是應該要對這些疫情是宜緊不宜鬆之餘，是應該要真的坦白 所以我們一同事找到新聞公佈，但這個新聞公佈都是沒有，即是只能執到死者，這個舊的，所以沒有人一定要找9點未開工，你知道，很難找的，希望9點後就算他不肯接受訪問，都要追問他的數目就可以了，我們想知道的。喂，大哥，這個舊的歷史數據都給你一個數目字參考的，是在哪裡，看看，先，沒有，他沒有數目，他只是說執到的。 同埋嗰陣時都用H5N1嚟去驗啊嘛，而家係H7N9啊，大佬。係。又或者可能阿通真係可能好叻啊，阿通話咧，可能你唔知啫。大陸真係原來有呢個N7H9咧。 不過留俾領導人用嘅。 嚇，留俾領導人用。 哎呀，隨隨便便就俾大家用咁啊，真係。 犀利。 有配額噶嘛，係嘛？ 啱。喂。 這個就等待消息啦。我們不如轉轉講講大公報，你剛才說的那個頭條啊，職工盟潑火，罔顧勞資誠意，橫生枝節，談判告吹。 我昨天在現場就見到李卓人的職工盟的秘書長，喂，他是撲火的，他幫手希望安排到呢，就是說喂，那都要這個是貨櫃碼頭 HIT 的管理層都要和這個承辦商，或者你叫什麼名字都好，真的要和不同的 其實呢，即大公這些這樣的建制報紙，即愛國報紙，和工聯會那些當然是同聲同氣，當然對職工盟今次咁大規模嘅罷工行動，即係好似當年36日長達36日嘅扎鐵工人嘅工潮一樣啫嘛。到最尾佢咪工聯會咪走出嚟抽水咯，你咪成功咗啦嘛。當年就阿張建宗就日日喺度同你即係刮船嚇劃船啊嘛。你而家咧？張建宗就潛了水了，昨天都沒有出現，就隨便找個二打六，這個就是雖然是叫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很厲害的。 喂，大佬啊，如果你問我，一個即係咁嚴重影響香港國際形象，以及一個貨櫃是國際性的貨櫃碼頭，罷工了，現在第九日了，你不出張建宗，不出處長，你都應該出個副處長或者助理處長啊，大佬，啱唔啱啊？即係你求其揾一個你呢啲咁嘅首席勞工事務主任，係通常呢啲勞資糾紛係揾呢啲，但呢個唔係普通嘅勞資糾紛，啱唔啱啊？嗱，不過咧呢度有個數字同事揾到，不過我都想咧，即係叫啲同事問清楚漁護處，嗱。即是1号37隻 ,2 号41隻 ,3 号37隻这个明报都讲了。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说是这个 去年同期 ,4 月1号、2号、3号或者4月里面究竟执了几多隻，即是跟这个苹果那个人证是63隻这个要追问。如果是的话呢，明报这样的报道呢 是完全不可取，是令到人呢是掉以轻心。我今朝真的啊， 不如这样， 我看这段新闻我真的觉得 问下采访主任啊，就好 叫啲记者好，叫向这个新闻点查询。 好啊， 问下新闻处，就03年开始，逐年讲紧是三月份四月份。 是 每日。 是 执到几多？ 佢一定有噶啦，系啊，佢一定有。而且三四月份， 电脑化啲信息 三四月份 系 好重要，因为春夏之交，感冒系最即系呢个最， 同埋好似系同啲候鸟都有关 系 噶，系 啦，同啲候鸟关，你一定要用三至四月，用同期啊，总之用同期最好啦，咁先有得比较啊嘛，系咪？咁所以请啲同事咧，渔农处、渔护处可能就系讲呢几日嘅啫，我哋要咪究竟旧年同期几多，或者甚至谂白话过去啊，即系03年到而家都可以，如果佢越多详细，我哋就越多分析。 你攞多啲就可以先可以睇下，知道个中间点点有冇巧妙啊嘛， 呢个职工 嘛，政府新闻处系服务传媒噶嘛，系咪啊？ 冇错， 虽然咧我咧都要发句牢骚，我曾经咧以网台嘅系有视频噶吓，叫 RTV 咧，系向呢个新闻处咧查询啲嘢嘅时候，佢话 系 对唔住。我哋系服侍啲持牌嘅广播公司喎， 真系咁讲。咦？咁持 咁我知啊，我人微言轻，我冇大班咁恶死啊，系嘛？我又信下，你服服我啲 啊？头先你好似好鬼恶啊， 扮嘅啫。 真系我洗埋只脚，洗埋个头先咁坐你隔篱啊，大佬。哎呀，真系 咁俾个胡假虎都得啩，小班都咁都停爆啦。 林伯，你而家唔使要妄自菲薄噶啦。即係如果即係我正如我唔知有冇同你咁講啊，我喺十級自由風都講過，我收到嘅訊息呢就係所有部門嘅主管呢已經吩咐佢哋嘅部門嘅相關人等留意我哋 D100 講乜嘢㗎啦。 不過有啲人呢就只不過係話搵個靜坐，你得閒就聽下啦。 咁 咋 咁都好過當日林鄭月娥同埋羅范昭分別向我講 啊，郑家富，你去第二间做，我就一定，你找我一定会同你倾。 嗯 ，DBC 啊，呢一百啊，唔得咯，点会同你作大啫？系咪？咁啊，作大咗你间， 当日未有呢一百嘅，你又冇作大，你又真系吓。 咁即系当日 DBC 赚出嚟喎，呢啲对白 系 啦。 咁你都引 DB， 咁啊系，咁可能 DBC 佢唔肯讲。所以高永文咪嚟 D 一百咯。 哦，咁样 佢唔会搞错咗 D 一百系即系等于而家嘅 DBC 嘅系嘛？佢冇理由蠢到咁啊，系嘛？咁我惊佢真系将啲 H 七 N 九写咗 N 七 H 九啊，大佬吓，唔好吓我。 系， 所以咧， 当年我作为呢个系十点前特首旁边嗰个 万 打罗咧， 摆明 咁咧，我听 你唔系万打罗，你简直就应该系十点前特首嘅特首办主任。 啊、当年是这样的，我们听见呢就有些的是局好的。这个节目是很重要的。应该尽快呢是会回复这个是媒体的查询的。咁呢亦都有份事给他们相关的是我想常任秘书又好、是他们那时的副局长又好，还没有副局长的时候。咁就话呢尽快要回应，咁亦都好似话咧，有一个嘅系热线电话咧，阿大班有个锦囊嘅就话啦，如果经过几多天或者几多个钟头，啊，啲同事冇一个正面嘅回应咧，咁咧就有一个密电咧，佢就可以去催促下咁嘅， 系嘛， 系， 咁所以咧，嗱，即系我希望渔护处咧尽快俾到呢个消息，咁我哋继续讲翻啊，琴日呢个谈判告吹，咁啊，琴日我哋都揾咗阿李卓人啦，你同我哋揾到佢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明咧，根本就系呢一个咁嘅外判商咧，就冚劳工处几巴，一巴一巴升埋， 系咯，佢话好重视，然后话佢咧喺度划船，有个安排。系咯，冇料到嘅， 冇料到嘅。咁啊，劳工首席呢个咩劳工事务主任陆慧玲，希望大家有诚意开会。我唔该你咧，即系虽然佢都系打份工啊，不过阵间听下佢点讲啦。不过咧，因为如果你张建宗真系想搞好呢件事咧，你就应该出头啊。而家今日报纸开始有啦，又话中间人啦。啊！呢啲中間人，喂，大佬呢啲咁嘅勞資糾紛，你都要揾中間人。你估而家真係大佬，而家你咩叫中間人傳話？喂，大佬啊，呢啲咩世界啊？你冇一到共產黨通常 李卓人已經公開話，喂，你揾到同埋係揾到一揾到呢個係管理嘅公司，你亦都有齊曬所有嘅判承辦商，然後亦都俾埋呢個係工人，同埋咧有工會代表， 係。 随时都可以埋位 嘅，咪系咯？你外判商嘅问题咁，而家摆明就系外判商觉得你哋唔应该用工会身份，你哋用个人工人身份就同你倾。喂，大佬啊，工会而家就系代表住几百个工人嘅立场，你个人一阵间咧话，讲咗你唔算。你个人啫咁你点样能够倾得掂啫？所以啲劳工处真系 废到悲咯，梗系唔可以个人啦，以团体 名义啦，系咪啊？梗系啦，嗱，我哋听下呢一个即系陆慧玲啊，究竟佢自己有冇诚意先？ 睇下有冇拎。 就住个时间安排嗰度咧，就咁样讲啦，即系我唔去评，即系再喺里边去评论系边个，即系边个迟到啊，边个早到嗰个问题啦。事实上我都睇到咧，就系双方咧都系好有诚意嘅。我再三咧就希望呼吁咧各方系即系愿意去即系放下一啲前设啦，然后就即系同即系真系大家坐低倾，好好地系就住呢个呢件事件去沟通，去解决大家嘅分歧。 放下前设。 放下前设，啊咩叫前设咧？ 啊， 跟住有冇后设咧？有冇中设咧？前中后设咧？ 系 不过而家咧，我哋要同事提我哋啊，出边啊黄色暴雨警告啊，8:40刚刚发出咗10分钟即系现时嘅黄色暴雨警告，即系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雨势可能持续，这个好紧要啦，因为我哋啲即系大家翻工啦，特别而家罢紧工嗰啲又好惨，系咁淋雨，唉，即系大家要继续撑佢哋。不过咧，嗱，你听完头先， 寻日真系好惨啊！现场我见到喺挤逼嘅，好挤逼嘅一个行人通道嗰度咧，咁啊搭起一啲咁样嘅系好简陋嘅系啲棚啦，咁佢哋系要系咧系唔可以俾嗰个。 天頂的那個棚是聚著雨水的，是的，要是有些是要刺穿它，故意的，是的，有些就一直這樣， 他們睡那裡有沒有東西，即令到不要那麼濕，你所見到 的，昨天呼籲過就說要找一些這樣的板，但是都好像是他們都說是不是很足夠的， 不足夠的，那些什麼板來的，就可以在這裡呼籲一下， 不知道那些毛板還是什麼板我都不知道，我不懂的， 是吧，即我們大家我哋咧就话，你知啊，大班咧就认为 D 100发挥嘅效用咧，佢咪有咗个热线，我哋有个22970331嘅，呢个22970331咧就系继续撑呢个货柜码头工人嘅办公。如果任何物资你觉得可以俾佢哋用得着，你愿意捐助出嚟，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咁我哋咧有我哋嘅吓 D 一百嘅大使，分别咧就最紧要就系德哥啦。 当然啦，系职工盟佢哋都有个后援嘅系办事处嘅 个电 话。咁咧，我寻日离开呢个现场嘅时候，亦都有啲工人咧就好即系苦口婆心，就话诶，多谢呢啲系饭啊，呢啲系甜品啊，汤水，但系佢都系话。要统筹，唔系你，否则咧就会有浪费。佢都好唔好， 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做一个帮手做统筹啦。咁当然诶，职工盟都有统筹嘅电话，咁啊27708668。不过另外一个数目字，大家更加应该希望佢得到嘅，就是、恒生银行嘅户口呢、這个罢工基金29580678332958067833。29580678333, 恒生银行。不过琴日我哋同阿森哥喺十级自由风啊笑啊，李卓人。佢成日话，我问佢，喂，而家140万喎，几多啊？前日咁啊，琴日冇，阿未打保啊！哇，如果你攞本保去打，十本都唔够打啦，即系好多人入咗数啊嘛，因为 系。 咁而家有一种叫电脑查数，上网嘅网上银行噶嘛，李卓人系咪？ 咁你即系笑啊，人哥咧嗰啲系 IT 嘅系， 我唔系笑佢， 啲工具唔足够， 即系我觉得。即系佢一来已经咁忙咧，唔通仲拿本簿走入去排队打咩大佬啊？就算你唔使排队，而家啲机柜员机都可以打簿嘅，有啲系嘛？咁但系打得嚟啊，你本簿都会打晒咧，因为好多人入嘅。你谂下，嗱几日就 我哋 D 一百就唔同啦吓。点咧？咁咧就系你我哋喺呢个狮子银行开咗个特别嘅户口咧，就系大家有呢个 D 一百又好，其他咩？诶，我每日都收到佢嘅通知。 呢个系咩？呢个就系嗰个当日嗰个诉讼基金嗰个系咪？ 唔系嗰个，系咪嗰个？ 即系另外嘅，即系 D 一百嗰个。O K， 咁啊系咯。其实佢哋 呢个数字， 佢其实系可以要求嘅。银行而家收你钱啫嘛，其实一句讲晒，你要求有咁啊收钱咯，咁好平啫。我谂佢啲手续费都系，咁我哋就可以日日知 收钱噶。 唔知啊，点都喺呢度唔收钱，嗰度收翻你钱，你唔知嘅啫。喂，嗱，我估而家呢个罢工基金咧，点应该突破150万，其实真系好唔简单。我哋亦都 我就觉得好快去到200万添。 系啦，冇错。 同埋呢个咧，我相信就系表示咗香港市民对呢个系工人嘅系佢撑嗰个力度系点样。 我哋 D 一百都相信个帮助都好大啊，坦白吓，即系我哋18311138呢个电话，以及啊22970331。大家就一呼百应，对呢个基金咧，一知道个 number 咧，大家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咧，支持基金系不遗余力。 不过呢度咧都寻日喺我打两次电话入嚟嘅时候，我都忘记咗提及嘅就 系咩咧？ 喺现场嘅警务人员咧系非常之系好嘅，譬如我哋系我同阿德哥啦，就同埋啲系热心嘅嗰啲系义工啊陆 Sir 啦，咁我哋揸两架车去到送饭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去到最前嗰度见到有位啦，咁又。 系 入手咁啊，同嗰个系当值嘅警务人员讲，我哋咧就嚟送饭嘅。 系 咁，当然我哋车头都摆咗一张纸喺度，咁佢立即咧系腾空嗰个位咧，俾我哋泊好架车吓，真系好。 唔系，所以咧，其实警察大佬都系打份工啫。 系唔系？佢前线人士佢哋都系有种打工仔嗰种支持嘅心，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话，所以成日我哋批评就话，有时系啲指挥官做得唔好。咁佢哋纪律部都要执行上司嘅 冇错啦。咁指挥官就听边个啫？最终咪就系听嗰只鹰。认住嗰只鹰，咁你阿鹰哥叫到嘅，咁嗰个拎嗰个啊嗰只鹰嘅大老板就 系 叫阿鹰，阿鹰就遇到阿鹰，啊咁啊，所以咪搞到港队咧，即系警队啊，就喺一啲。对一啲啊， 咁你有冇睇呢个电影啲警匪片咧？好多时候咧就一个干探叫李修贤， 我就批你嗰个上司个指示，啊，我一于现场咧， 收言我都争啲唔记得， 唔记得 系我哋听众，如果九十后可能都唔知你系讲紧边个，不过系好威嘅吓，即系喂，讲翻嗱，而家咧呢个中间人传话工潮路转机呢一点咧，我觉得呢啲废话嚟嘅，呢啲咁样嘅即系劳资纠纷。你越多中间人传话，你就越将件事复杂化， 系 咪？喂，简简单单，你问我 HIT 有人喺度，你最好就揾呢个啊，曾经系银行家嘅严磊辉喺度，跟住有外判商，跟住有工会代表，跟住有劳工处，四方会 啊，最容易又唔记得讲咗，又系啲现场嘅花边消息 系点咧？ 咁啊，仁哥咧就佢唔係好似煞有介事咁講，佢即係興嚇呢排我電話咧，成日耐唔中就打唔通啊，有時候咧就講下又會停咗啊，嚇咁即係暗示緊啲咩？你覺得係嚇？ 哎呀，呢、這個喂仁哥李卓仁啊，雖然佢又唔。仲系打保年代，但系佢冇理由唔知道电话一早俾人勾啦，系嘛，大佬啊，真我都话啦，想当年我同阿学阿陶君衡啊，九六年阿老平嚟部署，我哋搵架车跟住老平去到赤柱佢嘅住所，我哋夜晚倾完电话咋，半个钟头后咋，我哋分别就收到警务。警方嗰啲警民关系组啲咩事就打嚟，喂，你哋听日系咪好似有嘢做啊？咁啊，哇，大佬啊， 乜啲嘢系点噶？ 系 揭秘嘅式啊？ 唔系，你知嗰啲警民关系咧， 好协助你哋咁样吓？ 系啦，一定系咁啦。啊，你哋听日系咪有嘢做咧？使唔使我哋帮下手咧？咁。咁你咪知囉大佬啊。哎呀，李卓人冇理由咁都唔知，梗係 唔知讲下笑啫。 如果你留意呢，如果你昨日有我嗰日去我留意到里面有好多啲唔係工人。 我唔出奇， 又唔係学生，又唔係支持团体，不过就孭住个袋。 係唔出奇，唔出奇。一定有呢啲咁样嘅人㗎，一定有㗎。 我望住佢，佢即刻又望去第二度，即係好似啊呢个无间道啊边个啊嗰句名句啊最近我哋访问过佢嘅呢佢做傻强呢无间道做傻强嗰个啊考下你啦电影 人。边个嚟 啊最近我哋啱啱十级自由风先访问佢啊佢俾人哋喐佢操低俗喜剧嗰个啊。 哦，你嗰个杜汶泽啊， 系啦， 哦，系 杜汶泽做傻强， 你就嚟可以学阿大班嚟咧，嗰个啊吓， 杜汶泽做傻强嘛，就话俾阿梁朝伟听，周围啲人又好似好忙做紧嘢，又好似冇乜嘢做，嗰啲就系警察卧底嚟噶啦。 嗱，当年咧，阿头， 你即系而家工会码头科嘅码头，真系好多呢啲人， 唔出奇 吓。 我讲个电话嘅就好笑，就话咧，当年我记得我喺佳艺电视咧，帮佢同事咧组织系上街嘅时候，又系嘅。嗰个年代冇流动电话㗎嘛我哋用传呼机㗎嘛但係好奇怪㗎喎、连屋企电话呢劳工处啲呢啲係副处长都搵到㗎咁佢打电话嚟问我哋关心我哋你嚟緊嘅步骤系点啊部署点啊咁样。 咁讲真作为政府部门佢係需要呢啲资讯嘅。好啦新闻之后18313继续傾。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上海的医管局感染及应急事务总行政经理刘少怀表示目前 H7N9 禽流感的传播能力仍然有待研究暂时未有人传人迹象需要搜集更多资料相信有助医生作临床断症。刘少怀表示医管局率领的本港专家和上海的传染病专家讨论最近几个严重个案的病征验血报告等患者主要是严重肺炎。专家主要讨论治疗方案和策略以及将第一手资料拎回去香港研究。去年发生26死校园枪击案的美国康涅狄格州通过被形容为全国最严厉的枪械管制法案。法案以大比数通过州长马洛伊签署法案并邀请 枪击案中部分遇害者家属见证。马洛伊强调，签署法案绝不代表减少枪械暴力的努力已经告一段落。新法例实施后，州内禁止销售的攻击性武器名单增加百几种武器，还包括限售部分高容量弹盒，实施全面的买枪背景审查等。东京股市显著做好，日经指数高开2%后，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升穿13000点，是2008年八月后第一次。日经指数最新报13034点，升399点。日本央行上日公布推行无限量买债计划，刺激日股，上日高收2%。在车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并为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今早的雷雨为新界北部和南丫岛带来大约30毫米以量。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雷雨，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到上午10:3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3，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话黄色暴雨警告之下，港岛区嗰边咧黑掹掹啊，啲车龙都勉强睇到啦，记得着翻眼灯唔该啊。不过港岛区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过咗维园落桥位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呢个时候开始车多噶啦，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啦吓。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顺德中心，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车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系啊车龙长翻好多啦。新界区方面啊，狮隧出翻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系啦，黄色暴雨警告之下，喂，相信货柜码头嗰班工人啊更加辛苦啦吓。不过咁啊，见到好多市民啊、义工啊咁啊送嘢去嗰边，诶、琴日有间啊大埔区嘅糖水店老板好有心啊，山长水远送咗150碗糖水俾啲工人啊，等佢哋润一润，仲带埋老婆同埋女女咧同工人一齐打气噶，即时同女女上咗一课啊，遇到不公平对待要发声，如果唔系成世惊啊！哎呀，真系啦，有咩事要出声噶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你有你讲，我们一定听，一定比你讲。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根本即系外判商点解咁恶啊？即系我想问 系咯， 竟然张建中佢都咁玩，佢呢个解释就系外判商背后就系李嘉诚。变咗和王系咁硬，琴日即系张建中今日同我讲，哇！琴日咧佢同和王高层咧就讲咗成2个几钟噶啦，咁样发死情啊，乜都讲齐，佢哋而家都明白啦，应该明咩啫？嗱，讲得好听啲啊，我真系我好少咁客气啊，呢个好女两头门啦，啊，我真系对阿张建中真系几好，叫我哋做好女，两头门系嘛？ 你真系对佢好嘅啫， 冇用嘅，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 D100 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哇， 今晚翻现啲意大利酒又高级又好饮啊，真系！ 哎呀，老公，咁就真系要一齐饮多两杯啦！ 翻嚟又饮，喂，老婆，你平时唔饮酒噶？ 今晚咁多选择，有你中意嘅多款红酒，有适合女士嘅 Moscato、Prosecco、Boot 同埋 Rosé， 呢一个婚宴啊，真系值回票价！ 哇，酒名都识咁多，你边度学翻嚟噶？咁犀利嘅？ 听实今日12:30嘅开心快活人二酒会有环节，有专家教大家拣选优质又实惠、招呼宾客仲相当大体嘅意大利葡萄酒，要举办任何喜庆场合、晚宴、婚礼都可以变成 easy job 啦！ 哇，听你讲完，我心喐喐，想搞个结婚10周年嘅晚宴，你咪好妹啫！ 真系，咁啊真系要饮多两杯庆祝下啦 ！Cheers！ 我哋呢、這个我觉得冇呢个 issue， 即系我会照出街食饭，我冇呢个问题。 承办单位唔系外判商， 咁英文乜分别？系咪 contract？ 我英文唔知喎，得承办单位咧， 咁我照写 contract。 咁可唔可以定义啊？ 唔得，你写 contract 唔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9:08啊， 9:08。 今日咧就知道嗰个系禁制令嘅临时禁制令咧， 系 会唔会吓系真系成为一个永久？ 不过我估都未必一日可以搞得掂，因为大家都会拗好多观点吓，亦都即系法门好快啊，快速地就俾咗个即系法律援助俾啊啲工人。咁啊都相当好啦，就两日就就要俾啦。 阿仁哥咧一路都讲话，工人咧系可以喺佢工作嘅地方咧系有一个示威罢工呢个咁样嘅权利，不受呢个咁样嘅 法例上边确实有呢个权利，而且咧系应该不被民事嘅起诉，否则嘅话咁你。咩叫罷工啫？罷工梗係影響到老闆嘅經濟㗎啦，係咪啊？即係冇影響個罷嚟做咩？有乜壓力啊？係咪啊？咁你不如即係收工，就唔係罷工。收工即係話老闆都叫你收工都冇所謂啊！即係炒你一樣，咁咩叫罷工？係 咯， 罷工梗係有壓力。 普通法咧就參考好多其他嗰啲咁樣嘅案例㗎，喺你面前班門弄斧啊！咁呢個今日係蘋果引述咧，英國有個類似保障罷工工人嘅權利嘅話，當年咧曾經有一個係房地產嘅員工咧，就喺呢個連接辦公嘅地點咧公路擺放攤位就呼籲罷工。咁資方咧最初就成功。工申请了禁制令，咁员工后来系上诉，咁法官最终认为咧，有关法例嘅精神咧系保障员工和平说服同事罢工嘅自由，咁啊推翻咗原判。 呢个 咁呢个就系大班嗰个 picket line 啦。 呢个好明显就系即系一个罢工嘅精髓嘅，梗系要从。其实工人有啲乜嘢议价能力啫？你谂下系咪？即系工人嘅议价能力咧，基本上不嬲咧。我哋即係 最叻就咪話我唔撈啦，係咪？ 最多就係呢樣。但如果你又要撈，又想繼續做，但係又想即係又覺得而家嗰個嘅福利、薪酬、工作時間、環境都等等都完全唔好，就想爭取一個進步咧，你梗係要有一個嘅壓力。呢個壓力一定係會令到資方覺得受到經濟嘅困擾，賺少好多。咁你先逼到㗎嘛大佬啊唔通即係同你喺厕所里面即係齐求其其咁即係做埋啲无无谓谓嘅即係唔冲厕啊唔洗手啊咁呢啲唔係呢啲唔係飲茶食饭唔係食个包咁简单嘅嘢。咁所以呢我就希望呢啲工会我哋有一个嘅工联会嗰个王国健呢王国健讲咩呢你知道啦昨日有听众打嚟就昨晚7:00无线呢有个节目就访问阿严磊辉同王国健。 王國健呢就話最差唔多講到就係最衰都係你哋李卓人啦職工盟啦、搞禍咗咋 嘛。擺人上台 係咪即係我哋本來工聯會傾到㗎就嚟掂㗎點知你就去罷工咁我哋有咩好做啫咪隔岸觀火咪睇下你係點囉點知原來呢昨日我哋咪昨日你即係如果有睇 SCMP 啦、即係爆咗佢哋工聯會有一個叫做佢哋有個工會嘅領袖之一竟然係呢一個嘅 global 啊呢個外判商嘅中層領導人、大佬啊資方又係你係咪、判頭又係你但係工會又係你你玩晒啦工聯會、我哋就聽下呢個王國健點樣回應罷工。 根據工會嗰個統計咧，就我哋收翻嚟嗰個問卷咧，就即係發就發咗好多啦，收翻嚟咧大概係400多份到啦，係咁就呢、這個數目咧就佔咗係要求加10%或者加8%唔低於8%嘅咧，係佔咗8-9成以上係呢個數嘅，直至到3月20號咧先開第一次會，當時我哋嘅開價咧就係話我哋要求係加10%，咁佢嗰邊嘅還價咧。就是話唔低於5%，咁由於嗰個差距仲相當大嘅，咁我哋咧就唔敢應承佢做一個定論。去到我哋談判完第一次之後出嚟啦，咁就開始諮詢第一階段咧，諮詢自己嘅會員嘅，咁啱啱諮詢完之後，準備一個廣泛啲嘅，就諮詢其他嘅工友。咁就點知3月28號咧就另外一個工會咧就發動罷工啦，咁結果就码头方面咧，喺罢工一开始嘅时候就停止咗同我哋联系啦，已经。 哦，唔怪之咯， 喂，其实咧谂法，即系你作为工联会啊，即系我讲王国健咧，作为工联会系其他工会搞罢工，系你就话喂，公司咧就开始就唔会再同你讲，咁你咪。有時咧，工人嘅權益就一種嘅啫，唔會因為政治嘅不同，就工人勞工嘅權益就有所改變噶嘛。你擺明居馬係即係老共嘅馬，係喂老共話明噶喎，為人民服務喎，勞工權益要保障喎，喂咁職工盟都係一樣啫。嗱呢啲嘢咧， 親疏有別啊， 即係呢啲咁你咪。好心啦、工聯會，你既然你都有咁多會員，佢硬係唔會喺呢啲問題上面站喺一條陣線。到到真係日後呢成功啦，咁叫佢走出嚟又插旗，又嚟扮額就成功爭取。即係呢啲咪我認為係即係好核突咯。呢啲咪叫做政客本色、公策嘅手法咯。即係擺明，其實你根本就係俾人嘅印象就係你就係從啲資方圍係嘛？大家傾點啊？跟住咧，原來你有啲人，原來你都係判頭嚟嘅。喂，你究竟有幾多？嘅心情同幾多嘅勇氣去為勞工爭取最大嘅權益保障咧，係冇啊嘛，俾人感覺係唔好啊嘛，工聯會，所以唔該咧，即係琴日我哋揾對揾到而家，佢都唔肯接我哋電話，咪驚啦，梗係大佬，你睇下陳婉嫻有冇講嘅嘢啊？話自己係勞工呢個女神啊，神佢條命，我俾你聽，出賣勞工權益呢個陳婉嫻係最威。 找一些建制报纸星岛日报的大棋盘这个是赞功的度量谋。他就这样写他昨日工联会终于打破年日来的缄默发信给 HIT, 就是这个现代货柜码头支持劳联发动直属码头公司工人的案中国行动。同时呢要 HIT 恢复谈判以免自己在这场加薪的争夺之中变得毫无角色。有工联会中人直言这个引述这些消息来源内幕消息。工联会在争取劳工福利的问题上一直在走谈判路线。若然今次职工盟发动罢工的手法成功呢对他日后的工运生态呢就必然带来影响啦。正如今次劳联发动 HIT 直属工人按章工作争取超时工作1.5倍薪酬而工联会对此亦表示支持正如是着谈判路线呢备受冲击。 唔系你讲开劳联呢个按章工作。我开头琴日呢我争啲捉错用神。我就咦 劳联即系良心发现，开始参与呢一个即系工业行动。不过李卓人就提醒我吓，即系，唉，佢哋原来如果即系拿住啲罢工工人嚟做筹码，我讲劳联添啊，呢班工人咧就同资方讲数，如果公判咧，就可以同你开工啦，咁你咪即系攞着数咯。 但系 寻 日话咗佢哋按章工作啦，就系因为佢唔肯咧，系吓唔肯呢个吓俾呢个补税啊嘛。 咪就系咯，即系话我开头以为佢哋咧参与俾压力俾资方一齐，点知原来话如果你而家要我做呢班罢工工人遗留落嚟嗰啲工作，我做多咁多嘢，你唔俾公判我，我就唔开工；你俾我就开啦。咁你咪即系攞紧着数，攞紧呢啲工潮嘅着数，人哋就发死人财，你就发罢工财，咁样点得噶？你仲话做系劳工团体系咪？你应该啲按章工作就系有理冇理，我而家就系唔肯同你做额外嘅嘢，因为嗰班工人争取紧权益，罢紧工，我 系 你直属公司嘅伙计，冇所谓，我做翻我本位，其他嘢我更加按章嚟要俾压力俾。大公司 可以升級 嘅， 唔單止係按中作用，可以咧台工都得噶。 咪就係、是，但係呢班人唔夠膽啊嘛！勞聯唔係咁嘅人啊嘛！勞聯呢啲擺明就係、是、又係建制，係咪？即係勞聯呢啲同工聯會乜分別啫？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勞工權益咧，其實真係好慘嘅。好多人香港人話：哎呀，死咯！香港啲工人嘅權益咧。哇！會唔會搞到好似到啲北歐咁啊？福利主義，我心諗，你100年後都追唔到啦。香港大佬，我哋冇標準工時，剛剛先有最低工資，冇集體談判權，係嘛？罷下工就俾人哋攞禁制令，係嘛？咁呢啲咁樣，你使驚香港人走北歐嗰種嘅社會福利？永远都唔会啦，因为香港人咧都唔会用呢种心态。 阿富啊，抽水嘅咧大有人在啦。今日咧就我揸住啲咩叫《经济日报》啊，叫做系国事港事版。咁有个叫系码头公运，咁啊大字标题写住工潮政治化，劳资通输。呢、這个撰稿人叫陈建强，就系、是、香港专业人士协会主席。 呢啲咧，呢啲咧咪走出嚟咧嚟去做一啲。即系两，即系好似好有中立，系嘛？即系唔去 take side 啊，即系唔又唔会帮资方，但系又唔够胆帮劳方，因为咧知道咧，即系劳方咧呢啲啊工会咧系即系公民，又或者咧就唔敢得罪呢个大财团，呢啲人咪即系呢啲叫做 大财团喂。可圈可点啊！ 咪大财团 咯，我哋继续发挥翻当年咧，我哋喺商台呢个风波嘅效力。好多呢啲咁样嘅报纸嘅采访主任咧，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噶。嗱，我又代表佢哋咧，俾个 Simon 俾啲记者， 系 大财团，唔该大家去炒一炒。九仓呢个系货柜码头， 系 原来佢哋人工咧仲差过 HIT 啊。 是嘛？ 系啊， 去查下啦。 系去查啦。 喂，不过咧，有听众咧同我一样咁猛，工联会打咗入嚟就即系我即刻就梗系想同佢一齐一唱一和吓、啊。究竟工联会咧喺佢心目中， 你又有音乐咩？而家 哎呀，真系都系一个说法啫，林伯。喂，李生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 啊，早晨啊，阿富哥啊。 系啊，点啊？你想讲工联会？ 是啊，工联会啊，即是我嗰度呢，我喺会计行业嘅。 喺 会计行业呢，我哋嗰啲即係好多会计师啊、或者係執业会计师本身係会计师工会嘅会员呢嘅 member 呢，佢都加入工联会嗰啲民专总会做会员㗎喎、或者係工联会嗰啲会计业从业员嗰度做会员㗎喎、工联会好鍾意㗎，即係啲老细嗰啲都即系叫啲老细咧加入佢哋嗰啲做会员噶，系啊，系啊，即系老细又系佢咯， 老细有咩 Jack 数咧入咗会之后啊， 系 有咩 Jack 数， 系咯系咯 ，Jack 数啊，即系佢两 冇 Jack 数 都有声音咁样攞嚟，有啲咩就叫老板级嗰啲会员去做嘢咯，即系去降低嗰啲员工级嗰啲会员嗰啲情绪啫嘛， 系啊，即系有呢啲咁啊，一定有呢啲作用好大嘅。阿李生唔单止系会计师咧， 律師會呢，即係最近你會見到呢，如果你律師呢，如果你中小型嘅律師樓呢，即係有好多呢已經開始組織幫啊，開口呢就係幫啲中小型嘅律師樓，即係嗰啲通常都係比較資歷冇咁深嘅律師啦。咁就幫佢哋呢嚟去譬如喺律師樓面對啲咩問題呀、跟住呢你知我哋律師同會計師一樣啦，我哋每年要上嗰啲叫 CPD 呀嘛，上堂、即係要進修㗎嘛，即係每一年續牌我哋要有足夠呢啲咪15分呀、會計師。 幾多小時咁樣俾計呀 ?15 分呀啲呀，即係15個我哋叫 CPD point 㗎嘛。 好 你哋係40 hours， 我哋叫 CPD point 啦 ,15 分啦 ,15 分會乘3、通常40幾啦，我哋都係40幾鐘啦。咁呢啲呢好多已經 offer 啲唔使錢上堂俾你哋攞到呢啲分。跟住我嚟做咩呢，阿李生，當然你頭先所講嗰啲係其中一樣啦，另外一樣呢我最近收到仲犀利。佢哋攞到晒呢啲呢，就一步一步將佢哋日後成個選舉嘅機器有晒你哋每一個人嘅詳細資料喜好，屋企有幾多人幾多票，哇！直情超級電腦，我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冇， 喂，呢個係侵犯私隱喎嚇。 係，對唔住，佢咧 錯用呢個個人資料喎。 你有冇留意？你一到選舉，係好多人好似都唔知佢點攞到你嘅電話嚇，就你催 陳茂波，陳茂波就係咁選出嚟嘅，你唔知啊？陳茂波佢做過香港會計師公會主席㗎嘛？ 即係呢一個咧，就係選出嚟㗎，就係用超級電腦度將香港好多人嘅資料咧，日後啊，所以去到普選啊，使乜驚啊？佢咪當普，即日後嘅立法會選舉就係好似呢個區議會選舉一樣，能夠一定搞得掂。跟住到大型嘅特首選舉，佢驚你咩普選？跟住每日150， 喂，咁使咩設咁多關卡啫？ 係咁佢又，咁佢都要。即系安全系数要去到最尽啊嘛，大佬系咪？ 阿富哥，系佢呢啲系适合嗰啲小圈子嘅，而家都系， 系咪啊？ 如果真系一人一票，即系全部 都唔系啊！李生，你唔好睇小啊！我头先讲过，收到个讯息就系咧，佢从小圈子做起，然后将一摆落去超级电脑，所有嘅资料咧就成为咗成个大区甚至全港性咧，佢哋嘅资料库系令到你相当担心。好啦，喂，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工联会。有一位咧，王先生嘅广州听众想分享工联会同劳联嘅分别啦。王生你好， 早晨，王生， 你好， 你系咪广州人嚟嘅定系香港人啊？ 香港，佢喺大陆做嘢啫。 喺大陆做嘢。 因为以前我哋都系劳联嗰边嘅，因为劳联咧实际上以前咧工联会咧就对抗自由工会嘅一个左派嘅右派。咁但系咧即系嗰李卓人而家嗰个即公民咧分嗰阵时候咧叫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咁嗰阵时候为咗要 刘千石啊嘛，就 话 系咪就咧整一个咧就系叫做劳联出嚟，而劳联嗰一扎咧就扮唔系扮唔系即系 扮唔系建制啦， 工联会嗰啲系一模一样嘅。即系我因为我哋嗰阵时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系电子工会嗰度嘅，咁啊电子啊同埋好多嗰啲咧，即系凡系譬如咧自由工会就系蓝底白字，左派嗰啲就红底白字，咁而呢啲咧就系黑底白字，就好似同埋嗰啲咩观塘民众联谊会啊一大堆呢啲咁样，即系喺嗰阵时之前已经系成立咗呢啲咁样嘅，即系嗰阵时就系叫做都系。用另外一派就有啲人對嗰陣時對左仔啊比較有一種抗拒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受到一啲，但實際上裡面嗰啲人，初初我哋都唔知啊，我哋入去嗰陣時候咧以為真係好即係好即係一個好中立咁樣，但實際上咧係嗰啲人咧就比左派嗰啲更加紅色背景嘅，即係多到不得了嘅。 你記 得你哋成李鳳英嗰陣時候咧就係前身有電子工會嘅，咁啊即係嗰陣時我哋就喺啱啱就喺電子工會嗰陣時候，咁我哋唔知道咩回事噶嘛，即係見你都唔係左派咁啊去咯咁樣，咁發覺點樣去到入到裡面之後咧，哇！先覺得 即係披住羊毛嚇，披住羊皮嘅狐狸啊， 係啊，所以好多根本就仲未知搞到就以為好中立，實際上佢兩個唔係中立。系只不过系摆出嚟一个，即系都同，最后都系受，即系都系受 王生、啊、 一个阿爷资助嘅啫。 王生啊，你头先噏嗰个 唔好 系阿王生，你头先噏嗰个李凤英咧，你知唔知佢有一个即系港英年代嘅分衔噶？你知唔知啊？林伯，你知唔知啊？我都系早几年同佢倾。 他有 MBE 的，你知不知道？ 這麼厲害的？ 哇，即是你，你簡直，這些人呢，你我那次在立法會呢，我跟他吃，即是你知道我們開下會有時要吃晏，在 Dining Hall 吃飯聊開偈，我不知道在哪裡看到他有 MBE， 跟著說，喂，這個是不是你來的？李鳳英，是，就是這個李鳳英，就是這個李鳳英咯MBE， 哇，我說你，你怎麼拿到 MBE 的？他就笑笑口，嘿嘿，這些都是以前的事啦。即是你会想想、即是这些人他在港英年代可以拿 MBE、跟着现在劳联这班人呢、是做一些根本跟建制极之相似、不过呢你不说这些东西很多工人可能不知道，即是你不知道他什么背景，他做什么你都可能不知道，你以为他们会好哇跟工人打拼、我心想是我不是说拿 MBE 的人不会跟劳工打拼，但你可以知道呢，当时呢啲佢嘅政治背景，一个劳工嘅领袖，佢真係沙头角其中一条村嘅村民、沙头角村长个女就叫李爱呀，佢叫李凤英，佢又可以攞到嘅 MBE， 咁你就知道劳联呢个背景都不同凡响，神仙放屁啦。 嗰陣时又唔同嘅，因为嗰陣时嗰啲年代有啲都有少少咁，因为佢嗰陣时摆出嚟嗰陣时候嗰个姿态呢，因为嗰陣时我哋自己都系压咗，因为嗰陣时我哋都对左派嗰陣时都好驚㗎嘛，所以一去呢啲咁样呢个发觉，但后面 是咯， 就 知道哇，左派就梗系惊啦，跟住咦，劳联你个李凤英攞 MBE 嘅，咁嘅最多亲英 嘅 啫。 嗰阵时我哋仲未有劳联嘅，嗰阵时候即系入工会嗰阵时都叫做 电子工会， 系唔属于工联会嘅属会嘅嗰阵时候，咁后期咧就连埋一扎嗰啲咩电器工业电器工业即系电器职工会啊，咁啊同埋嗰阵时候咧，我哋争取嗰阵时前四后六嗰阵时候，同埋啊，嗰阵就未识李卓人嘅，李卓人嗰阵时候，即仲系阿靓仔。 喂，趁你打嚟，阿黄生。你咁鬼熟香港，你只系香港人啦。喂，而家我哋准备喐呢、這个啊，即系后援会百佳示威啊，即系准备咧全城咧系罢买啊百佳嘅超级市场嘅物件啊，令到佢咧啊，即系呢个瘫痪，最好瘫痪埋百佳冇生意，你点睇啊？ 我觉得即系咁呢个一定系支持，不过做唔即系 做唔做到啊？ 难啦、啊， 都唔系难噶 啦。 我已经冇去百佳帮衬好耐噶啦， 系咪？ 系啊，唉，真系唔系一定要去百佳买嘢噶，大佬，真系大家可以忍下手，真系。不过大家真系有时真系贪方便，但系你如果你入到去之后，你而家买嘢之前，你谂下呢啲工潮嘅工人，你就出翻嚟摆低，不过唔好攞走，因为俾人告。啊，咁就好弊啦！ 即系，不过呢样嘢，我觉得即系话，我梗系支持，但系我觉得即系，不过即系而家即系个香港嘅社会，我觉得分化得已经好交关嘅，真系都冇办法。即系你谂下，你个即系个政府冇诚信啦，样样都冇诚信，啲人觉得好似已经习以为常啦。 所以咧， 慢慢已经，我已经觉得将国内嗰套已经植入咗落香港噶啦，已经。 所以我哋要占领中环就咁解啦，系咪？ 呢个我不嬲都支持啊，呢个几好啊！而家见到你睇下老萧都已经啦，为咗呢件事。 黄生，咁出年七如果真系万一要去占领中环，你翻唔翻嚟噶？告唔告假翻嚟香港啊？ 呢、這个唔使谂啦，死都死翻嚟啦， 死都死翻，咁啊冇，唔使死翻嚟嘅，行翻嚟搭车翻。 唔该，第二个先。 好，多谢你，我哋要听新闻，亦都听下通报室呢、這个交通啦，1831138新闻之后继续倾。 早晨，翻工时间早上九点三十分，咁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有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可以出边好大雨啊，小心啊。咁啊，屯门公路向翻九龙方向，近呢个锦辉花园对开中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车龙喺后边嘅屯门市广场，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唔该吓。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现时啲翻工车龙先吓。 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就海景大厦嗰边嘅。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啊，车多管道口，大家要拣风啊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海港政府大楼，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差唔多到油站噶啦。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 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长咗好多噶吓。新界區思瑞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龍方向咧，呢分鐘係收費廣場，車多少少啦嚇。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一事，除咗可以見到啲工人團結、市民嘅愛心、政府官員嘅歸宿咧，仲可以睇到一啲政黨啊，真係講下天下無敵，一有事咧匿埋就自己食啦，係嘛？梗係啦，一方面就有啲利益衝突，另一方面啊又未到選舉嘅時期，梗係唔關我事啦。不過呢政黨好怪噶，到時又有好多鐵票支持噶啦嚇，嗰啲鐵票邊度來源？唉，唔使講啦，大家都明噶啦嚇。好啦好啦，咁天氣報告。现时温度咧就21度啊，相对湿度97%，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25至60，属于轻微至到偏高。路边监测站咧50至85，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咁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初时咧仍然都有雷雨，北风啊增强，天气显著转凉啊！星期日部分时间亦都系阳光噶，咁提翻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仍然生效噶吓，咁各位住喺低洼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人士咧，注意小心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揀 News 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嘅收听方法。 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星期六上昼8点到10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龙凤大茶楼。 下昼1点到4点， 周末饮冰山。 下昼4点到黄昏6点， 恩典时刻。 黄昏六点到晚上9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D100 向中国发出民间外游警示，由于上海、南京等地有不少 H7N9 确诊个案， D100 4月3号对中国江苏省、中国浙江省以及中国上海市发出红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如非必要不应前赴当地，亦对中国其余省市发出黄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留意疫情，提高警惕，市民可登入 D100 Facebook 了解相关资讯。 我哋呢、這个我觉得冇呢个 issue， 即系我会照出街食饭，我冇呢个问题。 承办单位唔系外判商， 咁英文乜分别？系咪 contract？ 我英文唔知喎，得承办单位咧？ 咁我照写 contract。 咁可唔可以定义啊？ 唔得，你写 contract 唔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唔写 contract 唔得咁写咩啊？ 啊！你呢啲人讲嘢，我谂我都无谓听啦。即系如果你今日有睇咧几份报章，特别苹果讲到呢班咁嘅，即系嗰啲咩永丰啊，唉咩成功啊嗰啲咁嘅外判商，其实就完全啲关系啊乱晒大龙。你问我简单一句，根本就系货柜码头嗰啲高层。根本就包括埋严吕辉咧，都系呢一啲外判商判，最终根本同佢哋都系千丝万缕嘅利益。你而家唔肯讲，又唔想俾啲合约攞出嚟俾人睇，净系就话告呢个一周刊，你咪告咯，系嘛？即系而家问题就系、是、你够胆，你而家咧就行出嚟。 问你实库嘛吓？几时噶？乜啦？唔使，我讲好多次啦。啊，讲好多次系证据嚟嘅咩？ 系啊，即系冇死到人嘛，六四冇死到人就系冇死到人。我讲咗就系噶啦，即系嗰句名言啊，而且嗰句就亦都话你唔信咩？啊，总之我啊信咗啦。吓、啊！你哋唔信啫，吓！而家就人哋唔信啊嘛。 系点？头先咧，我就读紧嗰篇呢个系香港专业人士协会主席阿陈建强。 陈建强 啊，咁佢拉尾有段咁熟啊，攞啲数目字你咧，专家好中意讲数目字啊嘛。 系啊系。 佢话数字说明现实。 嗯。 原来佢唔知道数字可以攞嚟玩嘅啫。 系咯。 啊，唔紧要啦，都佢都系引述啲数字啫吓。 嗯。 佢话1999年，本港货柜码头咧有就业人员咧系3782人。 嗯。 雇员嘅薪金咧约系咧12.8亿。 嗯。 业务收益同埋其他收入咧约系104亿。 嗯。 啊，当然全部港纸啦吓。 系 啊。咁啊，讲紧啦，2011年即系两年之后咧、 嗯， 就业人数减至3490人， 嗯、 即系减咗284人。 系啦。 咁佢话薪酬嘅开支咧就达到咧12.6亿。 嗯。 嗱，相差系0.2亿。啊，咁人数咧就少咗284吓。咁佢话业务收益同埋其他嘅收入咧就减到98亿，嗱咁98同埋呢个104嚟比咧，又少咗成系6亿啦吓。由此看来啊，工人嘅权益咧固然要尊重，但系行业面临嘅挑战咧，甚至萎缩，也是大家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 呢啲咁嘅说法咧， 傻更更嘅啫。 呢啲说法咪就系为呢一个嘅即系大财团涂脂抹粉咯。呢啲人咧，仲话学者，我对呢啲学者咧，我就好鄙视。 我呢个系咪学者？我唔知喎。呢个专业人士协会啫喎。 咁即系呢类就算唔系学者啦，或者佢系呢啲所谓嘅用专业人员嘅协会嚟包装。我心谂你咁容易攞到呢啲数字。咁快攞到你就即係肯定人哋就係即係啲財團或者貨櫃碼頭公司俾你嚟用你把口嚟講咁解啫。你甘願嚟同佢做呢啲咁樣嘅即係奴婢啊，嚟去同佢塗脂抹粉。唔該你點解唔講下呢啲工人要做12小時、18小時、24小時，甚至連續72小時。屙屎屙尿都冇地方冇時間去食飯，冇時間食。係咪拿住個飯盒。啊！落雨都系连埋啲雨水一齐嚟食，你唔讲下呢一啲，你唔讲下工业安全搭落嚟，竟然系俾人哋安家费，唔准讲出去赔几多， 系 咁都 哇！谂唔到你区几届嘅立法会议员， 五届 堂堂专业人士嘅人讲嘢咁直嘅啫， 系、啊、喂专业人士 吓？ 点解专业人士讲嘢唔直嘅咧？系咪吓？首先我唔系乱嘅，所以我讲嘢系好直嘅。我话俾你听吓，呢、這个人做紧最紧要对得住天地良心， 系 啱唔啱？即系所以我今日我好撑噶嗱，我今日觉得咧。市民撑工人有咩方法呢？林伯，你话有咩方法？除咗当然，好似你琴日嗰位莫小姐或者前几日嗰位陈小姐，出钱出力，去买饭盒，入去码头之外，都唔系好多。 可以捐钱落去嗰个系 户口 嘅， 跟住再严重啲嘅，咪真系喂，我就系唔帮衬你百佳咯。你谂下。盐田码头啊，你个李嘉诚啊，今日苹果都话12年从未加过人工啊，大佬。咁你香港系咁，盐田系咁，咁你个百佳啊， 蘋果的記者說昨天收到一單張的婆婆即刻品低的東西都是不買了進去街市真是的想法 是 可以想即是百佳的超級市場呢是一種假象來的令到你好像很方便好以為有些東西很便宜其实嗰啲嘢一啲嘢平咧，第二啲嘢贵翻噶，你哋唔知嘅啫嘛，啱唔啱？喂，有个澳洲长途电话，唔好阻住佢咁耐，系咪啊？阿刘生，早晨啊，刘生，你想讲乜嘢咧？ 早晨，系啊，我哋呢个晏昼噶啦， 晏昼系 吓，系啊，西班， 系，请讲。 咁啊，上次我漏听咗你问我喺几时入职嘅，咁我就系70年代入職 的、哦、即是你是前幾天打過來十級那位曾經在貨櫃碼頭工作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 70年入職 我今次打來呢就、第一呢就讚一下那些、所有支持工人罷工那些人員、就尤其是學生和學生的父母、他可以讓他出來是、撐這些這樣在學校學不到的這些 經驗的東西 是的咁另外呢就係亦都讚下呢個一傳媒嗰啲工作人員呢嗰日我都同你講咗話佢哋應該有台底交易嘅咁但係我唔知道佢真係抄到佢咁多嘢出嚟 即係簡直佢都唔係台底佢擺明居馬俾人查到啊大佬 呢個優美光係咪 一来邱美光啦，呢、這个工联会，另外你严磊辉嗰啲，你系呢一个嘅 Sakuma 嘅董事，你都够胆死， 系 咪啊？ 咁啊，变咗咧，叫佢哋继续追击落去，我觉得啊，好撑佢哋。咁另外咧，就系话咧，我想呼吁一下咧，而家喺度做紧公司工嗰啲吊机操作员又好乜都好咧，佢哋虽然系争取紧呢个 1.5 嗰个 补水 啦， 加时补水 啦。咁但系佢哋如果攞到嘅时候咧，佢哋都可以继续按章工作嘅，因为佢俾咗你啦嘛， 冇错， 佢唔会话扣翻你噶嘛。咁直至到咧嗰啲姑爷咧，嗰啲咁嘅工潮咧完晒啦，咁佢先至。正常的安全操作我呼吁这件事 是 啊，那另外呢就那个严先生呢我现在即是估计啦以前呢这些这嘅湿湿碎的白领人去罢工呢基本上那些副手呢那些经理啊助理经理都可以搞得掂的啦但是他呢就拍晒心口咁快就走出嚟因为佢个职级应该嚟讲呢就係要嚟做和事佬嘅。咁佢咁快走出嚟嘅时候呢我諗佢呢就係第一驚住嗰啲副手呢就炒锅佢驚住呢就爆煲。咁所以佢自己呢就拍心口出嚟就应付觉得呢绰绰有余。 但係系咪呢 就越搞就越和。 越搞越和。 事与愿违真係呀。 错啦。喂刘生。我想同你分享星岛有一段今日呢有一位退休嘅长哥佢都系96年即系个90年代我諗同你即系嗰个年代即系咁上下啦。佢忆述呢96年呢都有一次罢工因为呢公司放风啊码头公司市道不好要减人手。咁个老板呢就于是乎旗下百几个工人呢怨气就爆发罢工。即晚码头公司就即刻换外判商于是乎退休的长哥就说如今呢错在什么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刻薄了你同不同意 是啊没错啊没错啊。 你应不应述到当时你在什么的或者你知不知道 因为我在第二个码头我不是 HIT 的。 哦 ,OK。但都有。 因为我那个码头是第一个码头来的那么、HIT 那段时呢他都仲未动工的。不过我虽然不是那个码头后来我去了中院那里呢我知道多少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一定要铲就算我不是在这个码头我都要铲回这些工友啦啱唔啱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刘生多谢你打嚟喺澳洲呢都同我哋撑下啲罢工嘅工人所以呢諗吧即係大财团呢即係我觉得近呢十年八载呢嗰种贪婪係值得我哋要去呢个杯葛去鄙视同埋即係要话俾佢听你哋唔可以再咁贪婪。人类呢越嚟越贪婪呢嗰种即係睇钱睇得太重要之余而令到即係你贪婪呢嗱咁讲做商人贪婪 賺大錢賺到盡呢，即係呢個你就咁睇表面上呢， 可以賺錢，可以賺到盡， 係啦，賺錢作為一個商人是順理成章，如果你不是誰做生意，但你不可以騎住工人的尊嚴和工作的委屈，飯都沒有啖好吃，安全亦都十分不講，即沒有一個令到大家都覺得工業安全是極之危險的一個環境，你不可以這樣來去騎住工人來上位而賺取龐大的利潤，這些我們就要譴責，所以我覺得呢，我是支持啊，嗱，杯葛百佳呢，他們是呼籲明日星期六就不要光顧百佳，以示抵制和王主席李嘉誠迫使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和工會談判，這個我覺得很值得做。 我今天看到南華早報的照片，我覺得我很欣賞那些相片，其中一張就是拍著那些帳篷，帳篷呢個前面就擺了幾對那些鞋在那裡，那另外現在我看到另外一版的照片，就是在葵芳呢，昨天就是也都有些是額頭呢是戴上呢個係橫呢個咁樣嘅一啲寫住呢個係叫係抗爭嘅一啲咁樣嘅標語嘅紅巾咧，就亦都有嚇咁咧，係市民咧就去呢個百佳嘅葵芳啊，百佳嘅係超市入邊咧，哇塞滿曬佢， 明白？ 好明呢啲又唔係幫 襯嘅。其實咧，阿林伯係，我覺得政府咧今次咧以為咧 係 就唔出手。不是好像当日张建宗对这个扎铁工人的勤力，就以为呢就搞下李嘉诚在这里不死，成日讲嘢有骨，腰心腰肺，讲埋啲又话要做实事讲真话要有贡献，你今次你仲死，你喐我梁振英，政府咪唔出手咯，你政府唔出手以为好嘢，呢件事呢有一个普通嘅工业行动 升一级啊， 升一级做罢工之余，跟住咧随时就系占领中环嘅前哨，以至到向百佳超级市场嘅宣战罢买，呢个直情系对成个嘅经济。 突然间你论调同呢位陈建强先生咁似嘅，嗱佢就咁嘅，又读一段你听下。他说今次工潮呢却抢集杀出了括弧啊，抢集杀出。并将加薪呢与仇富有括弧啊，与仇富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就跳过外判商呢，将矛头呢就对准这个是营运码头的财团。 李嘉诚。 咁轻易地呢就将这个外判公司内部的劳资纠纷呢一下子呢就提升到括弧社会公义的社运层面。并能咧系迅速吸引咗一啲街头嘅系社运嘅常客响应，即系你啊咁啊，亦令嘅早前啊菜园村事件、占领汇丰、国教事件嘅影子咧，逐渐重现。 我已经冇， 等我读埋先，同埋呢句重要啊！怪不得有民主派人士咧，以放言希望今次事件将成为占领中环嘅前哨战。 我已经咧冇参与社运前线好耐啦，阿林伯。 咁你即系忘本啫。 喂，咁大佬冇参与唔系表示忘本啦，我唔系话反对佢啊嘛，我系冇参与，因为咧。即是入嚟呢个堆填区闻下臭气，嚟同你一齐坐喺隔篱，添下你嘅光， 臭味相投， 搵个品把口嚟去即系讲下一啲而家时事嘅心态。所以咧，我觉得呢件事咧，政府系计错数。政府再一次咧，如果佢呢件事喺呢一两日再唔做好啲咧，唔执翻好佢咧，哈！你当百佳。大規模俾人哋讲搞罢买咧，其实好容易啫嘛，因为四个字，为富不仁呢四个字咧，已经喺香港好多人心目中、脑海里边已经成为咗而家大财团嘅等号。 阿富啊，不过咧，老实实啦，你唔去百佳行，我隔篱惠康。都是另一个大财团， 我 没 说去，所以我要跟你分享，家庭主妇陈小姐专程昨天就去美孚的百佳支持抵制李嘉诚，她说赚这么多钱，她还有剥削工人权利，跟着她礼手就是我去街市买菜， 街市 我不入百佳， 怎會一定要去百佳，不去百佳就要 去這個惠康嗎？不去惠康你就去那個什麼 place 嗎？不是的，那個什麼 place 是真的胡蘇貞去的，大佬中產去又可以貴的東西是不是？ 那你可以去 taste 的， 唉不用，其實街市根本是很多 都是那些這樣的集團的這個超級市場的變名的年號， 但是街市那些小店就沒有了，對不對？所以大家呢，我覺得一傳十，十傳百，我覺得我們要對今次這個公運呢，香港人已經捱得很辛苦， 我受夠了，是吧？ 真的受夠了， 這工人都說忍無可忍， 忍無可忍，因為工人在經濟今次這個剝削的外判環境底下，就等於香港人在政制被剝削的環境底下，我們選出來的直選議員比那些功能界別的議員同樣地是另外一種身份去剝削，為什麼要是這樣？為什麼香港要走成這樣？就大家要出聲咯。於是乎呢，講講下即是我們同事用那個佔領中環這裡有得用、 有用、 即是他們很勤力地將葉建文求變新力量講到今天心死，佔領中環就是最大的殺傷力，就是心死、工人心死，香港人心死、那我們就即管聽下葉建文怎樣看佔領中環最大殺傷力，又或者罷工的最大殺傷力是什麼？就是已經對這些財團對政府心死了、心死呢、對不起，原來的同事呢，因為剛才我們開頭說不要，現在未搞定， 收起了，是吧？ 收起了，不過不緊要、 不過大班收到風就說他有個分析，或者不是收風就說為什麼張建宗不出手呢？ 為什麼 直至到工聯會埋位嘛，去益佢噶嘛。 哦，原來係咁，咁啊真係心死咯，睇下點心死。 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建文，今日就喺明報 A26 觀點，標題係心死。佔領中環嘅最大殺傷力，對於佔領中環感覺到十分無奈。大家心裏明白，民主普選唔會從天而降。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出一分力做一啲事，但是做乜嘢先至有用，大家都冇答案。中央始终都当泛民系敌人，双方嘅良性互动都冇出现过，而建制派亦都明白中央所谓嘅双普选承诺只系虚情假意，亦冇必要咁紧张，更何况要同泛民谈判。喺呢个情况下，仲有乜嘢可以做？仲可以做啲乜嘢？占领中环仿佛就提供咗一条出路，亦都成为好多怀住无奈心情的人的心灵慰藉，又或者占领中环所主张的全民参与、高度透明的议论形式，是不是真的有效地达至一个全民接受的政制共识方案呢？又或者最大疑问的是，这一场运动是不是真的好像倡议者所说，是一枚足以令中央就范的核弹？这个真是终极一战？假如真的可以聚集万人，堵塞中环交通要道，这样当然会成为国际新闻，亦都会为北京带来相当的压力。但是中央会不会因此而就政改作出让步，却是另一回事。由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起飞，令到北京信心大增，对国际压力的处理手法和以前都很不一样。学生经常问北京怕艾薇薇、陈光诚、刘晓波啲咩呢？为什么总是要打压拘留他们？我的看法就啱啱相反，他就是什么都不怕，认为自己可以不理任何人、任何外国的政府批评，纯粹按自己的逻辑和需要办事，反正老子有财有势。面对强权压制、妖孽横行，我们始终都是要守住理性的原则，以和平的方式去力争到底，绝不轻言以暴易暴。这股纯洁的道德诉求当然难与同宗主国的庞大政经实力相比，但是占领中环最大的杀伤力并不是在于短期的经济代价或者即时的国际压力，而在于在这种理性声音被粗暴地践踏之后对本地社会的深远影响。假如占领中环运动以失败告终，北京就会坚持以指鹿为马的方式强行以假普选代替真民主，这样将会令中青代对北京彻底死心。亦都可以肯定，当政改失败之后，年轻一代 同样会对政制信心尽失，街头抗争暴力冲击将会是主流，中港矛盾、管治失衡将会恶化到一个新的地步。但是到了这一刻，我们再没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年轻人要在制度内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实在看不到现有的秩序有什么公义和理性。到了那天，所谓的官民共识、民族认同又或者是社会和谐，将会变成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这个才是北京真正要付出的代价。 阿林伯，你啊估中咗啦！ 点啊？ 望抬头一望， 系 码头捐款，即系码头工人嘅罢工捐款， 好嘢， 已经超过咗二百万啦！ 寻日我喺现场已经话，好快就去到二百万啦，真系 二百万。 嗱，呢个就系证明咗我哋香港人好热心市民，系好支持佢哋吓。 冇错，所以即系你会睇到咧，今次呢一个从呢个捐款。你哋反映到市民其實對於碼頭工人係即係一種投射，對呢一個大財團嗰種剝削勞工嗰種嘅淒涼嘅苦況。你政府你仲唔做嘢？你再唔做嘢咧，我咧社會嘅動盪不安咧。就会越来越紧要，正如叶建文所讲，当我们心死，当我们发觉这个政治的体制，当我们发觉社会的气氛完全是扭曲了良知公义的时候，人民就逼苦跳墙了。你现在的工人一样而已，是不是？会有劳工处处长在一线，卓永兴，好耐冇同阿卓 生 倾偈。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好唔好同我哋讲今日会唔会有机会？佢哋有机会埋台倾咧？嗬，呢个系葵涌码头嗰啲工人啊，同埋资方。 今日咧，我即系老实讲，我觉得今日机会就不大，因为我谂工会方面亦都佢哋其实就算琴日咧，佢哋都系亦都系专注紧今日嗰、那个 禁制令。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理由来的，处长，因为为什么呢？工会呢有很多代表的，我想如果你跟李卓人说，我大胆代表他，够胆说，如果你们劳工处能够成功找到 HIT, 找到这个外判商坐低倾，他一定找到代表跟你倾。因为呢啲嘢唔拖得㗎，剛才你听到，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嘅节目，你留意到而家嗰个罢工嘅捐款已经超过200万。你係知道香港人几撑呢班工人，係咪佢哋咁样被人剥削，喂劳工处你哋应该要尽快出嚟啦。啊处长你自己都应该亲自落去开会啦，唔好搵个二打六个咩总劳工主任啦。喂呢件事唔系咁简单㗎啦，卓永兴，啱唔啱啊？ 我想我第一样呢就想讲讲呢，其实我想我那个总劳工事务主任呢就一贯都是我们的就是总调停人来的，都首长一级，收紧十多万人工都不可以话二打六。 咁、 我们其实工 人咁高人工的原来，哇咁更加要做多啲嘢啦，咁你咪做高人工係咪、 我哋第一日开始呢就已经系积极介入。咁、但我哋係一个调停人，大家都明啦。咁你话如果大家都有一啲係即係坚持寸步不让呢，其实係好难捉到大家一齐坐喺谈判桌。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哋嘅角色呢就係、呢尽量要拉返大家去呢、 但呢啲嘅评估係佢哋双方面都有诚意 㗎。我觉得大家开始食得多咗。 不如咁啊，嗱，卓永兴，嗱，未讲到之未嗱，我哋呢个节目咧，本来去到十点嘅，但系因为你咧打到嚟啦，我哋揾到你咧，其实唔容易揾到你哋讲嘅，我哋就希望同你一路，我哋新闻都唔播啦，一路直落，好冇？咁但系我就想问一问啊，卓永兴，头先你讲过话啲劳工处一早有介入，我想问一下，不如你同我啲听众讲下，劳工处由第一日开始，其实你介入做过啲乜嘢咧？ 我哋咧，其实咧，嗰、那个我哋前线嘅同事咧，系同几方面吓、即系因为呢一个嘅工潮咧，系涉及四个方面啦，HIT 啦，就承办商啦，工人啦，同埋工会吓，咁、四方面咧，其实咧就亦都系嗰个承办商方面咧，系有不同嘅承办商嘅，咁、所以系多方面去奔走吓、就系希望大家能够坐低。开会， 处长，你觉得系工人咧，或者系工会方面觉得系应该一齐去同资方同埋同呢个系承办商或者 JIT 好咁嘅睇法系合唔合理嘅咧？嗬？ 我想就即是他当然有他那个考虑啦，但事实上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呢，又是又有一个叫即是 HIT 觉得自己是一个服务使用者，咁另外有五个承办商呢，各自做的工种不同，各自对于即是那个事件的立场不同呢，变咗是很复杂的，就不同以往一些的谈即是工潮呢，咁我哋基本上就係同两方面讲嘅啫，呢个呢係多方面接触。 咁你觉得啦，琴日呢嗰、那个即係李卓人就话去到劳工处呢就等咗好耐，你哋啲同事请佢食蕉，真係食蕉喎，可能觉得佢哋罢工嘅耐啦即係。咁、但係呢嗰啲嘅外判商呢去到，因为佢哋知道佢哋系工会嘅代表，呢啲外判商又甩底就唔嚟啦。喂，咁劳工处你一早约佢哋，系咪已经话一早话俾佢听？喂，其实你应该呼吁啲外判商，喂，你唔好因为人哋系工会代表而甩底先得噶。你今日用有啲咩信心可以令到呢一个会议可以成功啊？ 其实你唔可以讲话佢哋甩底嘅，事实上咧有两嗱，而家 咁琴日系真系冇，琴日 两个 说 法啊，阿富有两个说法嘅， 你听我讲，因为咧其实有其实原本有五个外判商啦，咁简单嚟讲咧系有三个外判商咧陆续咧就解决咗佢嗰个工人复工嘅问题，咁所以佢就我唔离开啦，咁大家都明啦，咁佢开嚟做乜咧咁，咁但系另外剩翻嗰两个咧，咁其实系。应承咗离开，亦都系有离开嘅。只不过咧，因为咧，我哋系前晚开始约嗰阵时咧，就同工会方面讲就话12点开会。咁到琴日朝头早咧，就大家亦都有啲往来。咁佢又话我唔嚟啦，因为唔系工会代表嘅身份又咁。于是我就解释俾佢听，唔会有呢、這个即系法律上嘅保障仍有嘅等等。咁所以咧。仍然呢我哋呢就係、是、请咗承办商呢就12点嚟、就希望始终呢就大家开到会。咁、当然呢我而家我冇讲话个责任呢就係、是、工人要承办商由12点等到2点唔係咁样、绝对唔係咁样。只不过但事实上呢个承办商嚟到呢佢就因为一路坐呢佢就等到2点半。 喂咁即係其实你哋约时间都竟约错咁搞到 我 即係承办。咁点呢 仁哥嘅讲法呢寻日喺现场同我讲就话佢冇应承过12点嚟嘅，佢话佢咧系要同呢个系工人啊，同佢哋代表一齐要沟通，然后先至嚟呢个系开会嘅吓。呢个就阿仁哥嘅版本吓。 我哋揾到啊，其实我哋都系阿张局长咧。如果我冇记错咧，系10点几开始揾阿仁哥嘅。咁但系到可能阿仁哥，我谂即系后屘我哋知佢亦都处理紧嗰、那个即系禁制令嗰样嘢啦。咁成我谂12点零先至揾到佢。咁、当然其实嗰阵时已经过咗秒啦。 冇错冇错。 当然你话喂。咁你劳工处做乜唔作另作安排，即系叫啲承办商你唔使等住啦，你两点翻嚟啦。嗱，我哋揾到仁哥嗰阵时咧，其实再之后即系唔系就咁同局长讲完就已经同意咗啲安排。到点零钟嗰阵时咧，咁佢同我哋啊嘅首席劳工事务主任咧，就大家咧就协议咗咧，就系两点开会嘅。咁、大家依个清楚嘅。咁咧就咁但系你话咁点解？你劳工处、劳工处搞到啲承办商唔 happy 啊，令到佢行开行埋啦咁。咁大家要明啦，我哋真系九牛二虎之力。就叫咗双方嚟开会，咁我梗係叫佢喺度，喂你一齐等到佢嚟啦，係咪先啦，咁就咁但係呢就可惜呢就工会方面呢可能个时间较为急促啦，咁佢哋两点八嚟到，咁中间就大家呢係嗰十分钟嘅分别呢就大家开唔成会嘅，咁后尾到之后佢嚟咗我哋其实工会方面亦都即係佢亦都系明白嘅，佢我哋同佢讲佢话我哋要 call 返嗰个承办商嚟呢，咁佢就我等到五点，咁结果四点八到呢有个承办商返咗嚟嘅，咁另外一个呢就话佢都即係安排唔到，佢话但係呢佢叫我哋转达呢佢係有诚意同工人沟通嘅。咁我哋其实係大概4:09到呢就话俾工会方面听，喂嗰间嚟咗喇喎，咁我都要补充呢佢哋都开咗名讲，咁我就开名讲啦，有永峰。刘永峰呢其实呢而家呢就做呢个桥边呢剩返唯一罢工嘅工人就喺永丰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同永丰开会系有建设性嘅。嗱，即系因为而家主要罢工嘅涉及咧系两个工种，一个叫桥边，一个叫做揸机，嗰啲机手。咁如果你起码同一边讲真，大家嘅诉求可能唔同嘅，譬如话揸机嗰啲，佢上面有呢个话工作唔清洁，嗰、那个工作真唔清洁嗰啲咧。 橋邊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嗯， 所以大家如果去談的東西是不同的，我們覺得，嗯，既然永豐來到不如跟他開啦，有個好的開始啦，嗯， 是 大家都即是看到呢就工會方面覺得你一間來就不夠代表性，那變成很可惜呢，就結果開不到，但我想我們呢就 處長，我停一停你先，我怕我們會錯，即是說永豐昨日4:08是來過， 唔系嚟咗， 系嚟咗， 点几都仲 咁啊！工会觉得净系同李永峰讲就冇意思啦，等埋第二间系边间？成功啊？ 第二间就剩翻嗰间叫高宝，大家 高宝 Global 吓 ，OK， 即系高宝同埋永峰，高宝就冇嚟，系咪工会就不如两间一齐开？系咪咁嘅意思啊？工会嘅要求，你嘅理解。 工会当时就只是说一间我不开， 哦， 但 当然其实就算是前晚我跟他说呢，都知道了其实最多得三间，咁琴日朝头早你都知道呢就有一间嚟唔到，咁知道系两间嘅。 跟你咁样讲法，卓处长，你觉唔觉得喺劳工处呢可能呢喺嗰个速度同埋力度方面呢，如果系加紧啲，可能呢件事唔会搞到而家咁僵啦，会唔会呢？ 我哋呢係做一个中间人，咁，我諗其实最紧要呢就我哋无论我哋其实都真係前线同事同幕后嘅同事呢，我哋喺过去嗰一个星期呢，其实每一日都係不停咁非常努力咁样做，亦都好长时间工作，我话俾你听，我哋好多係做到10:00-11:00嘅。咁但係呢就我諗主要大家都希望理解呢，我哋而家係讲緊我哋角色係要拉埋两方大家坐低傾。咁如果嗰两方是但一方係太过坚持嘅呢，就冇得做嘅。咁，过去我哋做成功嘅呢，亦都睇到啲例子呢，一系就双方妥协，一系就其中一方就作更大让步。如果唔系呢，就即亦都永远谈出嚟嗰，那个即系结果呢，一定系同原本大家话坚持嗰啲嘢唔同嘅。咁，如果你话我而家已经坚持紧某一样嘢呢，咁，其实呢个有少少不切实际。 嗱，徐永兴咁啦，即系我亦都想同你，既然你大家倾得咁细致呢，我都想要同你倾下呢，即系我哋过去呢咁多日，然后从罢工工人的口中和工会的口中知道呢，我们的工人码头工人不论是做什么工种呢，都是在一个长时间工作非人生活的工作， 环境很差，真的 环境很差，食无定时，长时间工作，工业安全这些极之恶劣的环境底下，其实劳工处你面对这班工人现在要用罢工来去争取他的公义，咁你觉得系咪应该劳工处都要諗下，喂佢哋行到呢一步，你要佢哋想㗎。如果冇呢个罢工基金，佢哋连呢个少少嘅即系每日攞到几百蚊机会都冇，手停口停。咁你作为劳工处处长，系咪应该加把劲都要喂同佢哋紧张一啲，喂点样为呢班工人，喂你应该帮工人。我当然你会话喂我哋劳工处做调停。劳工处当然系做调停，但系呢班工人走到呢一步大家都不想，亦都影响緊可能货柜码头整个嘅运作。咁你觉得你哋系咪应该喺呢方面做多少少嘢，叫嗰班外判商，喂你哋系咪要赚咁多啊，系咪要咁啊，标准工时虽然香港未有啫，你劳工处系咪都应该諗下点样为呢一班工人争取一个合理嘅工作环境啊，呢个系香港人期望你哋公仆系咁做㗎喎，卓永兴系咪啊。 但我哋呢就我諗咁分开两样嘢讲啦，一个系工作环境，二就系个工作待遇啦，工作环境方面呢就我哋一定系会跟返呢个职业安全条例嗰，方面嘅要求去执行，亦都在个工潮前后呢我哋都有去巡查嘅。咁就我諗待遇方面呢就我諗呢个正正就係我哋作为一个调停人呢，就算我哋私下点諗法呢，我哋唔应该公开表态。因为始终呢这个呢就亦都我唔觉得我哋表咗态呢係会帮到件事。 係处长，不如我哋讲嗰啲事实呢，你哋嘅认知系呢十年嚟系咪佢哋即係各类嘅工种嘅人工都系冇调整过呢，定系佢哋系 吓？以我哋嘅理解咧，其实咧喺2011年咧，系做过一次20% 嘅上调嘅， 系 咁就，但系咧就亦都以我哋嘅理解咧，其实嗰，那个而家嗰个合约咧系到今年嘅6月底系结束，即系嗰个即系佢。HIT 买嗰个服务呢就係即係一两年定三年一个合约咁嘅。咁，其实而家我哋嘅理解呢即係其实即係 之前呢就承办商同呢、這个工人讲呢係嚟緊就今年嘅7月1号就先加 5%。 係係係。 下仲有一个呢就下一年嘅7月1号呢又加 5% 嘅。咁其实呢呢、這个即但其实如果严格从嗰、那个合约嚟讲呢、那个合约呢佢哋呢就係、喺个合约期间呢就唔需要再调整薪酬嘅。咁所以呢就我觉得雇主方面呢其实佢哋都係有顾及到即係嗰个即係物价变动啊之类啊咁样啊生活个指数啊。咁其实呢呢一度嚟讲係讲緊未来如果你由而家开始计呢、未来嗰十几个月呢係加 10% 人工嘅。 不过咁啊我知道啊处长你即係你嘅新闻官话你赶住要开会啦。不过我想问多你一样头先我问嘅问题再追问。你记得严吕辉在记者会高调地话你唔好搵我哋 HID 啊你哋要喂你投诉政府啦去劳工处啦如果啲外判商剥削你。係咪喂咁但而家严吕辉佢自己原来都好似系疑似外判商喎。咁你政府喺呢啲问题上面点样令到我觉得你都肉紧啲啊唔好当然你话你头先讲我哋唔想会表态而家唔系要你表态而家系要你做嘢做实事你去解决工潮。咁你点样用咩办法呢徐永卿我同你傾完十几分钟我听唔到你有啲咩可能性即係令我觉得有呢、這个即係乐观你能够拉到到呢两班人喎。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唔坚持返自己嗰一啲嘅一啲佢形式上作一啲嘅坚持呢我觉得係开会呢其实係可以开到嘅。咁至于你话咁你政府都做过乜呢咁其实正正其实过去嗰八九日呢我哋日日都系要同各方去傾咁呢个其实始终呢去到尾呢就唔系淨系大家讲话我要呢啲嘢乜乜法律解决人同人之间我觉得嗰个我哋嘅化学作用都好紧要啦。咁我觉得而家大家琴日已经肯即系虽然冇放低晒所有嘅坚持但起码肯去个会场大家到达咗 喂 肯等下对方。 处长处长咁样我哋想尽量 D100 同你做咗桥梁。李卓人呢而家都有几分钟知你大家都因为佢咁佢一发 言。佢都讲緊。 佢而家都喺电话旁边我哋一起同你倾倾头先你讲嗰个开会嘅程序。好快啫。 即系两分钟。 好得两分李卓人喺度嘛。 仁哥。 系啦。 系 阿处长嗰度。 我觉得即系阿卓永卿你冇理由呢根本十二点我哋冇应承去你就整咗空凳俾我哋然后叫啲外判商去。我都唔知道你哋咩意思。即係你哋话啲外判商投诉话等咗两分钟係你哋一手造成㗎嘛。即係我哋冇应承你去点解你哋要叫外判商去呢点解唔可以约好个时间先大家坐埋呢咁你哋咁会系失职㗎咁样。 咪阿仁啊第一。第一我以我所知呢就外判商係冇投诉话我冇出嚟话喂你要我等咗两个半钟我亦都冇咁同 埋。喂仲话冇全香港啲报纸都咁寫 啊。咁另外呢就我觉得呢。 我知你几个位去屈我啫係咪 你答咗呢样先啦处长。 我諗 起 码 呢 嗰样嘢 佢係咁全香港报纸都咁寫。咁係你咁就算佢冇投诉咁你都唔应该叫我哋等两个半钟啦係咪咁我而家跟住到我哋等佢两个半钟嗰度闭喎一样㗎咗喎。所以我觉得你哋个安排点咁失策呢係咪 时间方面呢嗰度啦我哋其实都系出于善意呢就希望大家呢尽早开会嘅。咁至于头即係点解话诶唔中间叫啲外判商你咪出去食完个饭先返嚟囉嗰啲咁呢我谂我哋系必须尽我哋努力呢系令大家留低开会嘅。如果外判商出咗去食完饭之后我搵佢唔到咁点搞呢咁样係咪即係希望大家考虑个实际情况下。 咁人啊 咁係囉 有冇机会埋位再开会呢 但我虽然不成件事本身我哋就觉得呢外判商点样硬其实背后系咪带嚟嘅事。所以即係除非你哋Matthew 所讲即係将我讲话佢同王高层倾咗两个几钟倾完两个几钟我哋睇唔到外判商态度上任何嘅改变咁我哋相信其实 HIT 系咪喺背后仍然喺度发紧工嚟支持啲外判商去企等呢咁即系我呢个系一个我哋而家最大嘅问题呢就始终 HIT 唔出嚟倾呢其实就好难解决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就系应该而家。 唔系人啊人啊。其实事实上系我哋开完嗰个会之后呢其实呢就我諗系促成咗承办商肯出嚟开会㗎喎。 咁所以我諗唔好太過多， 走咗嘛， 唔好需要做太多 走咗嘛。 我諗其實大家即係 咁點解會走咧？如果佢哋有誠意啊，都唔使我哋等兩個半鐘啦。咁 第一句 我都拉住就係話，唉，儘量都講到雙方而家都好容易傾。咁我哋係願意傾，但係你都要諗下點解搞到個問題咁咧？始終解鈴還係令人，你唔搞點樣嘥錢咧？係搞唔掂。咁即係我想，即係張建宗會唔會今日再見到嘥錢咧？你知唔知咧？ 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一个事件啦，吓边一啲系即系有需要做嘢，我哋一定做。咁但系咧，我亦都就系又讲翻原本嘅所谓老调咧，就系我谂我哋究竟做咩工作，系乜嘢策略性啊之类嗰啲咧，我相信我哋绝对唔可以喺即系公开场合嗰度咧就有咩评论嘅。 不过即系， 不如你一样嘢，你即系可以做嘅。嗱，全香港大家知道喺上边。是大家全香港都知道他们在上面吃饭，在上面大小便这么不健康的环境，你作为劳工处处长在安全健康那方面是可不可以做些事？哎，我都闭着跟你讲到罢工那里了。但起码安全 工作环境， 为什么你们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不是我第一次投诉他们没有厕所去的那些问题。我全香港人一直都可能不知道，但我们你没有理由不知道。 我谂两样嘢啦， 你哋安全健康嗰边咧，一路都唔做嘢咧。 系， 系啊，我谂两样嘢。依个咧亦都要睇下，譬如话系咪嗰个雇主要求佢哋喺上面系唔去啦？咁因为呢个咧就我哋啲同事咧系会跟进，但系咧就即系。究竟 要求佢哋喺上面， 即系你而家阿处长，你暗示即系啲伙计自己中意咁噶？你系咪暗示咁先？ 多咩唔多？ 咪咯， 你冇人换佢，咁佢哋梗要逼住喺上面。 处长，你讲翻啲人话啦，大佬啊！ 处长，你唔好咁冷静。 系啦， 我谂我答应咗你哋咧，我哋职业健康部嘅同事咧，我哋会跟进呢件事嘅。 好，多谢两位啦。 好啦，喂，阿处长开会啦， 紧要处理。 阿仁，你个法庭嗰度有啲咩新消息，随时再打翻嚟话俾我哋听。 好，多谢两位，多谢 。OK， 拜拜。 听日见啦。 我哋就唔好阻呢个下边嘅节目咁耐啦。不过咧，即系难得，即系虽然处长咧吓，我觉得佢都真系唔系讲紧啲人话。竟然暗示好似话。啲伙计自己鍾意大小二便同食饭喺埋嗰个笼里面。喂，大佬真係唔該劳工处，真係我最唔开心嘅听你劳工处好似都唔係帮緊劳工，係帮緊大财团，呢个我係最担心的。好啊，唉，咁听朝系咪都系你啊？ 都系我啦。 希望听朝我哋嗰个罢工基金再一次进展去到哇，如果去到250万甚至300万呢，就系代表住我哋呢个公运就成功嘅又进一步啦。好啦， 我有兴趣知道就系佢哋会唔会移师去中环啫。 好，听日再倾，拜拜。